各位听众早晨，又翻到嚟星期二嘅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咧，都会陪住大家噶。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1月30号朝头早6:08，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8%。今朝翻嚟嘅早上咧，以为见到个气温，上升咗少少，唔着件褛得唔得咧？今日提醒你都系带翻件褛会好啲，因为咧有阵时都会有风，而今日咧都未必咧有太阳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凉凉地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开心咁样过咧系好重要嘅。因为人喺开心嘅时候系会分泌一种荷尔蒙。而呢一种嘅荷尔蒙咧，系可以杀掉90%嘅癌细胞。所以我哋嘅心态可以话系价值百万。有阵时赚钱咧都就系游戏嚟嘅啫，健康先系我哋人生嘅目的。快乐咧，先至会令到我哋个人活得都有意义啲。而开心好简单嘅咋，就系做人简单啲。有阵时咧，大懵少少、糊涂少少唔紧要噶。最重要就系当遇到唔同风浪嘅时候，试下喺嗰啲位，先至做翻个大人。而其他嘅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做返个小朋友喎。小朋友开心好简单。俾啲好嘢佢食呀，或者佢鍾意食嘅嘢呀。又或者带佢去游乐场玩下。咁就已经好开心㗎啦。而我哋人呢，每一日都系限量版嚟嘅。我哋应该都系每一日令到自己开心啲。有啲咩想做就要去做。我哋应该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所以如果有咩想食嘅话，记得今朝早奖励自己食咗佢啦。 十岁，日记簿篇篇一样，理想不理想，麻木到假装很坚强，很努力去追，拼命去追，最后追到夕阳。羊群内我习惯依照习惯，很甘心做夕阳，遇上。再遇上，容貌变得相当抽象，太多欢送会，从没有空哭出一场。想见未见的，再遇见的，也记不起印象，记错旧名字，应过是那张相。一千次来了的。是装过时，一千多明日有来到，分分秒秒后悔的、错过的，琐碎事会堆积，在此一转眼变成历史。我到底可有时死去前最在意？硬仗。接硬仗，盲目去追击点击量，刺激不刺激，狂热到心中很苍凉，点算 千次浪费所在党，一千次怎么亲于人，一千次明着我胜意，一千次没有空没法子，多一千次流言不得福，一千次原来回复太迟，一千个明日有来到，分分秒秒后悔的错过的琐碎事，成历史，我到底可有事死去前最在意，见美好会再开始，要拍只拍明日一个景，沦为往事，一千句沿途黑眼圈， 一千零一次人生，林忍彤。 晨光 Coffee Time。 好快咧，又到新年啦！农历新年唔知有啲乜嘢回忆，你系到而家，一到农历新年就会记得嘅咧。我自己有一个深刻嘅印象同埋回忆咧，就系一到农历新年嘅时候，就会跟我爹哋细细个吓，跟我爹哋咧就会去上头柱香。上头柱香呢一个习俗咧，其实系好多人嘅都会做嘅嘢嚟嘅。咁就系希望可以上到头柱香之后，新一年就可以有个好嘅意头啦，帮新一年咧争取嗰个事事顺境咁样噶。咁所以每一年咧都系有好多人会去，而今年咧黄大仙庙咧都会有俾大家开放俾大家嚟到去上头柱香。咁而上年咧就系疫情之后咧开翻俾大家嘅，上年系总共系有 2.3 万人排队嚟到去轮候上香，而今年啊喺年三十，即系2月9号下昼4:30咧就会黄大仙寺庙咧就会闭园，咁就会作准备，然之后咧到晚上9:00就会再重开。而嗰阵时咧，就会实施一个单向流水式嘅上香，以及系有人潮管制嘅，而且仲会通宵开放到去大年初一嘅晚上9:00，俾大家咧就可以去上下头柱香咁样。而今年咧，黄大仙寺庙都话喺正月初一，即系喺我哋嘅初一至到去16期间咧，都会延长呢一个开放时间。啱啱就话啦，年三十咧就系下昼4:30咧就开门嘅，闩门，夜晚9:00先重开，之后就开到初一嘅夜晚9:00，而初二咧去到初13就会开放到下昼6:00，咁到15啦，元宵节啦，15就会开放到晚上嘅10:00。咁唔知道大家今年咧又会唔会去上下头柱香呢？呢一样嘢咧，好似已经变成咗我哋香港人嘅一啲习俗回忆咁样。 有啲人咧又会扮鬼扮马咁样去上头柱香，希望咧有电视机影到佢。唔知道喺今年嘅电视里面又可唔可以见到你去上头柱香呢？不过记得啦，就系、是、有啲开放时间，如果上去上头柱香又或者去参拜嘅话咧，记得睇翻个时间啦。如果是要在年三十晚，就记得年三十晚九点才会重开的。Chantel 姚卓菲的初心小岛，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身为女孩子，就梗系有好多嘢咧喺屋企都做唔到噶。嗱，唔系啊，女仔都可以好叻噶。只不过这件事是关乎于力的问题。很多时候家里有些蒜蓉酱啊， 果醬啊，好難開，開極都開唔到，甚至呢領到呢手指會甩皮添。咁最近呢喺網上呢就掀起一個熱潮，教大家究竟可以點樣去用啲乜嘢嚟到去開到呢一啲嘅果醬罐啊，蒜蓉醬啊，點開嘅呢？有人就話係咪攞啲熱風筒吹熱佢，又或者攞個匙羹刮下佢敲下佢，甚至有啲人呢喺網上面就話啊，會唔會成間醬敲落埲牆度得唔得啊，喺度啵啵啵啵啵。是不得的，千祈不要这样尝试拿去敲埲墙，一是就你罐嘢烂了，一是就是你的墙花了。咁最近呢就有人话啦，诶，试下呢一样嘢啊，不过首先要你屋企有呢一个工具箱，因为系乜嘢嚟嘅呢？佢就系螺丝批。螺丝批唔系螺旋形嗰隻吓，佢有要求嘅系扁嘴形嗰隻，即系一字一字起刀咁样。佢哋就话啦，只要攞呢一个扁嘴嘅螺丝批，一字批就可以沿住个盖下方，然之后剔起佢，俾佢漏一漏气出嚟。咁就敲到㗎喇，咁就开到啊，唔使敲佢。如果一下唔得，就围住个边边叫下叫下叫下，咁就搞掂啦。所以下次如果你开唔到啲酱嘅话，试下呢个方法可能 work 㗎。 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亦到梦魂，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见后选择意，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准许你也犯错一次，羡慕给姑父转入女生，最值得身边观众痛心，有心才发生，如何谴责命运，没有别人用枪要我，比 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特别难受，假使你做了这些事，不敢再谈吐成立的定义，只因背着你犯错一次，很清楚知道这个结果最自私，事后未被原谅都逼不得已，残忍的讲你知，诚恳之中也有今次，自己饰演这崩坏女子，恕我自己未能赦免一次， 许靖韵的偷东西的女孩。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上午十点将会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会见传媒。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会出席。李家超上星期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听取议员意见时话，立法工作是刻不容缓，指出国家安全风险是真实和持续存在，完成立法是将困扰香港多年的问题写上句号，让香港无后顾之忧，并全心全意集中精力去拼经济和发展，解决民生问题。他说会设几个专队进行二十三条立法解说工作，并针对社交媒体可能出现的恶意攻击设立应变反驳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哈马斯星期一向特拉维夫和附近城市发动火箭弹袭击，在以色列中部相对平静几星期后再次遇到袭击，未有造成伤亡。以军当日在空袭加沙城一处住宅，据报造成至少二十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以军亦继续在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以军说已经在汗尤尼斯打死二千几名武装分子，并会继续在汗尤尼斯对哈马斯施加压力。加塔尔就证实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晤就加沙分阶段休战达成框架协议，提议首先释放妇女和儿童人质，并向被围困的加沙提供援助。不过哈马斯就重申必须在加沙实现彻底和全面的停火，强调不接受暂时停火，指出只要以军停止在加沙的行动，谈判的其他细节包括释放人质都可以讨论。美国国防部一名匿名官员证实，美军位于叙利亚哈塞克省沙达迪的基地星期一遭到几枚火箭弹袭击，没有造成伤亡或者设施损毁。官员又透露，自十月中以来，美国和盟友驻区内的部队遇到至少165次袭击，大部分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驻扎在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美军星期日亦遭到袭击，美国正调查事件。有美国官员说，在袭击发生前，美方一架无人机正返回基地，而施袭的无人机就正是低飞，可能因此导致基地防御系统未能发现施袭的无人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美方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卫美军和美国。美国白宫亦说美国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但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伊朗发生战争。伊朗已经否认与星期日袭击事件有任何关联，又认为美方的指责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天气方面， 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早上有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六风势较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我哋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团队已经完成喺深水埗嘅 Pop Up Live， 将快乐广播开去啦 ！AI 嘅中文译名系乜嘢？ 人工智能。 系、哎，答案啦， 好 叻！ 喂，叫你拼拼，我系咪一嚟就攞个头喺度转呢？ What we wanted to do was represent a platform through RDHK to provide some spotlight on all the artists. 大家好，我叫 Rafi， 我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印度人。 所以你广东话非常流利啦， 大家咁话。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喂，早晨早晨，6:37啊，17度嘅气温啊，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头先都听咗好多咧，就系阿 Vicky 啦。咁啊，呢半小時咧，亦都係有我嘅，咁啊，白權浩喺度啦。不過轉頭嗰個 KOL 咧講茶嗰個又係 Vicky 啦嚇。咁同各位聽眾講聲早晨先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聽眾。 我以為你唔俾我出聲添，因為咁 多 Vicky 嚇，唔係啊， 係啊，講笑。 我個人啊最公道噶啦， 講笑啫。朝頭早講下笑嘛，精神啲啊。 係啦，喂，你有冇去過M？ M 加 博物系啊，有阵时我仲未改到口叫 M plus 啊，因为有阵时系、 哦、 口快快 嘅。M 加有啊，有去过啊。 系啦，咁入边咧都好多得意嘅展品嘅。 嗯， 咁我自己也有都有去过嗰啲付费区啦。咁嗰啲付费区其实好简单，有啲付费区根本你都系行入去，你去过售票处， 系 我要去边度边度，跟住你其实买飞你系入去供入去咁样、嗯，其实都好方便。咁入到入去咧，都有好多靚嘅嘢睇嘅。咁我嗰陣時曾經亦都睇過，譬如有咁多畫作啦，坐地藝術品啦喺入面啦。咁、佢有冇付費區？其實都有呢啲嘅。不過入到入去，佢可能個心思又係第二種嘅領域咁樣，即係第二種嘅藝術嘅層次。咁所以都係幾多嘢睇嘅。咁都即係覺得大家可以去啦。咁其實政府都咁俾心機起呢、這個。 我去咧就冇俾啲付費區嘅，係、啊、因為我去嗰邊咧就其實係去附近啦。咁、啊、所以經過咧就 係你自己去下啦。去我哋去拍嘢咧。 我嗱，你知唔知嗱？我真心嘅，今个农历新年咧，我系差唔多去到初十几，我先开工嘅。我特登俾自己。 個農曆新年唔好，即係除咗翻晨光，我意思，其他咧我就係寧願喺二十幾號廿，總之二月尾 嗰啲唔接啦。退作啦、 啊， 哇！ 唔係，我想俾自己休息啊。雖然啱啱去完個旅行， 我啱先想講，你啱去完個旅行， 但 係 嗰個 幾多日啦？一個月啦，旅行 係三個星期，但係嗰三個星期其實我都係叫做唔係同緊我屋企人相處啦， 啊、 又唔係真係俾自己 hea 足全日咁。 你老公都係你屋企人啊？ 系，我嘅意思系陪我爹哋方面，或者甚至见下我啲朋友啊。我想有啲朋友成日都话约食饭，我哋由上年嘅年尾到今日，有啲位咧都仲系，哎，对唔住啊，我真系好攰嘅身体。 下次 call 饮茶。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系啦，咁一嚟因为 翻晨光又白发苍苍， 系啊，因为朝早啊，我哋要翻，咁有好已经有好多日咧，我都唔能够夜晚出去食饭，咁所以我就想俾自己农历新年嘅时候真系见下朋友。其实朋友屋企人系真系需要见，系啊，咁我就留咗呢啲时间咯，同埋可以俾自己就系去下呢啲，吸收下多啲本地嘅养分， 吓 系咪？ 我哋都好少，我自己啦，都系比较上少夜晚仲会供出去食饭， 系、啊、 真系好早，所以今日夜晚我都面对咗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 因为今日夜晚咧，亚洲杯如果冇记错，好似沙特阿拉伯、 嗯、 对南韩， 系，所以 十二点，其实我想睇。我都好想睇， 同埋我觉得咧，有阵时翻咗晨光，虽然我系翻一至三咁样啦 ，Fiki， 咁但系咧，你习惯咗个睡眠模式，我差唔多九十点咧，我就已经个睡意嚟啦。 哇！你咁早可以瞓啊？你真系好幸福、啊。 如果假设我前一晚唔使开到咁夜嘅话， 九十点我都喺度厮杀紧喺屋企。 唔系啊，但系因为四点几起身，假设因为我系累积啊，有啲攰系，因为你有阵时好似前一日我系瞓得两三个钟，我就继续翻工，同埋又继续直落拍嘢，咁所以有啲位咧系，哇，你有得瞓咧，我就会早瞓啲啦。咁、 嗯、 去到平时，譬如星期四五六咧，其实都可以夜晚约朋友出去食饭嘅，如果唔使翻工嘅时候，但系你个睡意咧就会好似会对唔住个朋友咁样啦，因为我出到嚟可能个状态已经开始， 哦 哎、我已经酝酿紧我嘅攰，已经需要瞓觉啦。 不過五六日嗰啲咧，如果再出去咧，其實夜晚都好多人，即係夜繽紛啦，大家都出曬去，咁其實都開心嘅。咁有陣時候如果你話去到啲夜繽紛嘅位咧，我都覺得係幾勁嘅，即係老實講，我都覺得幾勁。譬如喺銅鑼灣區啊，唔好意思啊，銅鑼灣區嗰度，咁我帶埋我仔仔去嗰度共下啦咁樣，咁佢咧就真係鄉下仔出醒咁樣，哇！佢睇到目定口呆，係啦，因為即係失禮恐懼，我本身住嘅地方真係樹多過人嘅，係啦。咁佢係啦，咁佢去到嗰度嘅時候咧，仲即係見到咁多高樓大廈，即係傍晚嘅時間或者即係開始日落啦。哇！啲燈好犀利，好靚咁樣。咁佢喺直頭嗰、那個日式百貨公司嗰條電車路咧，我仲特登幫我影咗張相。 係啊， 好似遊客咁樣。咁但係去到嗰度亦都見到即係夜繽紛效應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唔單止就係政府嘅，有啲係直頭係商場自己，佢哋亦都擺咗啲虛事。 嗯， 係啊，呢、這個唔錯。咁有啲朋友仔免費幫人畫喺即係畫個素描啊，畫素描喺個杯嗰度，跟住免費送俾佢咁樣。咁、有啲當然係因為你要經過消費，所以先得到呢片免費嘅揮春啦。 係， 但係其實你睇到好短嘅一條街咧，都聚集咗好多人群，而件事係發生咗，而亦都可以帶動到啲人流。咁我睇到嘅時候，我都覺得真係幾開心，同埋有諗咗好多位，就知道而家啲人咧係中意打卡影相，咁所以就做咗好多 booth 咧，或者 logo 出嚟咧，係可以俾人拎住嚟影相， 可以打下卡啊， 係啊，咁大家睇落去。打完卡咁又開心，然後有啲嘢又唔使錢，咁有啲又你又俾下錢，你又覺得興奮，咁我覺得呢啲都唔錯。 咁你帶仔仔出嚟叫做譬如銅鑼灣啊，或者中環啊咁樣嗰啲，佢係覺得似去咗旅行咁樣 嘅 喎， 係咪啊？佢係㗎，佢係㗎。我每一次出嚟，我都會好語重心長同佢講，其實香港呢一面先至係真正嘅香港啊。 咁又唔係嘅， 唔係真㗎。 香港好多面，我哋人都好多面咧。 喺佢嘅心目中咧，香港係。好多樹啦，好簡單啦，所以佢要睇書嘅時候，佢有陣時即係好彩，即係課本都有教識佢。如果唔係，真係鄉下仔。咁佢咧就都會去過睇過，譬如銅鑼灣、尖沙咀啲地方，咁佢就知道我哋住嘅地方係我哋住得遠啫，唔係城市係好遠，係我哋住得遠。咁要話翻俾佢聽。咁當然佢亦都呢、這個我亦都欣喜見到佢，就係佢覺得自己住嘅地方夜晚係寧靜，佢覺得開心嘅。 系啦，咁呢个我因为即系可能性格呢方面我都系觉得夜晚瞓觉的地方我想静少少，唔好咁多光污染。系、啦，我连埋嗰啲咧插梳嗰啲灯仔，我都会揾啲嘢黐住佢。 系 啊， 系啊，嗰一粒灯仔 系啊，插梳咪成，有阵时乜嘢插梳咪 有啲红色灯、 红色或者系啲白色嗰啲灯咯。好乞人憎，你整咁多灯做乜嘢啫？ 唔系佢惊人哋踢到嘛，嗰啲万能 仔。咁你灯你又系要嘥电喎，咁你嗰盏灯仔，咁有阵时候我又特登遮住佢，我想搵啲冇灯嗰啲咧，好难搵回。 你有冇戴眼罩啊？ 我冇啊，我点解要戴眼罩？我屋企嚟嘅。我就要戴住眼罩 噶嘛，但系你仔仔嗰啲都系要黑掹掹先瞓到嘅。 系啊，佢哋都要黑掹掹瞓噶，系啊，会瞓得好啲，我自己都会觉得瞓得好啲。 系嘅，瞓得好啲嘅会。 系啦、啊，系啦、啊，好啦，咁其实就即系点解又讲开呢个 Empress， 跟住讲咗去铜锣湾咁样又讲，其实仲有个我哋都值得去嘅地方就系故宫。故宫博物馆博物馆系啦，故宫博物馆。咁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即系睇到佢营运去到今时今日咧，我自己即系用两个字嚟形容，真系感动。点解咧？佢哋好努力去到揾，唔单止系中国。全世界嘅珍贵文物咧、其实好多都喺呢一度可以揾得到，系、啦，咁亦都按住大家个时序去到展出呢啲嘅展品啦，咁嚟紧龙年嘅时候，佢哋亦都有好多嘅新嘅展品咧会出现嘅，虽然有好多暂时都未公布啦，我哋都话到迟啲会公布，咁、但系由于龙年啦，咁所以相关嘅文物啊，同埋文创嘅产品咧，咁嚟紧嘅时间都会有100多件啊，又会喺三个唔同嘅展区嗰度咧，咁样就去到俾大家即系展出俾大家睇。咁、上年嗰个总参观人数其实都去到125万。如果你问我一个展览馆咧，当佢都系好似初生婴儿咁样出世 嘅， 系 B B 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数字都相当之好，同埋佢哋都好聪明，因为佢哋都知道咧，揾好多譬如而家内地好火红嗰啲叫小红书，嗰啲嘅 blogger 系 嚟到香港嚟介绍下，咁有好多真系年轻人咧，甚至乎系我哋都系讲紧啊，我唔系我哋去大湾区，系大湾区啲人要嚟香港咧，去睇一睇呢一个嘅故宫博物馆入边嗰啲嘅展品。咁嚟紧佢哋亦都会，譬如系描绘翻300年前啦吓，300年前即系譬如1720几年嗰啲咧，即系叫做雍正帝，咁佢哋一啲嘅学徒啊，甚至乎咧有好多描绘翻咧就系清代皇帝雍正嗰啲嘅，系啊，有好多唔同嘅图片啊，或者嗰啲文物咧。都会在这里展出、 有个玉璽宝璽应该说、 是啊、 玉雕出来的宝璽、是 啊、这些我都是想见的， 他这个都想看、啊、 因为印仔我有玉璽我没有啦我又不得了啦，是不是我那些印仔来的啫，那些原子印印仔，但是人家那些就用朱砂印，你知道什么朱砂印 吗？知 就是用朱砂印印下去，几其实真的靓、一嚿这样的玉呢就还要雕琢啊各样东西，真的有权力，你看到就是以前那种的霸气啊、所以呢如果在农历年的时候，我如果大家去玩啊去看的时候呢，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呢，就是故宫博物馆，可以给小朋友看清楚原来以前历史有咁多嘢，我哋都可以遗留到落嚟，可以俾我哋增进下呢个知识。 系咯，等我农历新年就约下我屋企人，带佢哋，我爹哋妈咪成日都话想去。 系咯， 带佢哋去睇下先。 系啊，我小朋友未去啊， 系咪啊？ 未去呢个故宫博物馆啊？ 等我都尝试下去，因为见到有好多咧有关农嘅展品，咁我都想即系了解一下龙年啊嘛。 龙年啊， 系咯， 系啊，龙的传人。 Yeah。 山剧院外面，怀疑。 刻再合一，找不到仅有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这首歌曲是 Cloud 一个云啊，云浩影的作品叫做回忆半分钟。时间来到早上的6:51了，咁啊头先都讲过啦，有我哋的职场 KOL 系列嘅，今日是什么一啖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一月最后一个星期二，今日继续依然都是有我哋嘅茶艺辅导师 Catherine 容德宇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啊，我前排咧上网见到有一张书法，写住三个字嘅，就系、是、吃茶去。究竟同我哋饮茶又有冇关系嘅咧？ 其实吃茶去咧系源自咧古代啦，一个叫做赵州禅师咧嘅一个禅宗案例嚟嘅。咁、就系咧，赵州禅师咧都系一个非常有名嘅禅师，咁亦都有好多新嘅出家人会走去拜访佢啦。 嗯， 咁个赵州禅师见到一个新嘅出家人咧，就会问佢咯：啊，你之前有冇嚟过啊？咁呢个出家人咧就话：有啊。跟住谂啊，赵州禅师系咪有啲咩要问我咧？跟住赵州禅师就话咯：哦，咁你去吃茶去啦，去饮茶啦，咁样。咁佢咪饮茶咯。跟住有第二个出家人又嚟咯，赵州禅师又问佢咯：你有冇嚟过啊？佢又谂，佢系咪有啲咩要指点我咧？佢话：我未嚟过啊，第一次嚟啊。跟住赵州禅师又话：哦，咁你去吃茶去啦，你去饮茶啦。咁佢嗰个院主咧，即系喺赵州禅师身边嘅一个人咧，就问：点解嗰啲出家人嚟过，你又 系吃茶去？ 吃茶去，嗌佢饮茶。未嚟过，你又叫佢饮茶。咁我禅师就话：院主，佢话系。禅师就话：你都去饮茶啦，系啦。咁我第一次听呢个故仔咧，其实我系摸不着头脑噶，我系完全唔理解。你听完你有咩感想啊？ 其实佢系咪想借啲同我哋倾偈咋？ 嗱，第一头两个，其实我睇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分析嘅，即系其实系某程度上，禅师系想你放低个执着，系啦，即系可能我哋喺生活中咧，我哋有好多嘅期待啦，好多嘅谂法啦，就系、是、哇啊，禅师系咪有啲乜嘢要指点我咧？哇，禅师系咪其实有啲乜嘢谂法咧？好多嘅。 是不是要考我呢？ 是啦是啦，很多的執着啊。但是呢，赵州禅师很有趣的。他呢，你问他呢， 根本他都是同一个答案。 他都是同一个答案的。他可能会叫你喝茶啦，甚至乎会叫你洗碗啦。 扫地啦。 是啦是啦，你扫地啦。你再问他那我怎样去开悟啊？他说那你去喝茶啦。讲真就是我们一个平常心是道。其实我哋嘅修炼咧系离唔开生活入边嘅，即系如果我哋成日谂住哇修炼一定要喺个瀑布下面打坐， 好安静嘅环境， 系啦，30日唔喐咁样，其实唔系咯，唔系呢个真正嘅修炼咯。但系而我哋真正嘅修炼，其实系要将我哋带翻去生活入边，就系、是、我哋 好好去飲一杯茶，係啦，好好去食一餐飯，好好去做每一件事。即係有時候咧，我自己都會覺得情緒咧係真係，或者好多我哋嘅煩惱咧都係自己揾翻嚟嘅。我嗰日咧睇嗰出戲啊，哇！我由入場喊到出場啊，到我翻到屋企咧，我都仲係有嗰種情緒醖釀喺我個心入邊咯。但係其實嗰下，當你有情緒嘅時候，係真係一陣嘅啫。到第二日可能已經冇事，或者嗰刻。哦、我就是去喝茶了、我就、去吃茶去，那你就已经是会放低了、 所以其实这一张的书法啦，我见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叫大家、你去喝茶啦，放松一下啦，这样的意思、是 啊，其实就是将我们在个喝茶或者是一件日常生活的事里面，就是已经是好好地去做，就已经是一个道理了。中國人就講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啦。但係寺廟入面呢，其實佢哋係將飲茶呢一樣嘢呢係真係融入咗喺生活入面嘅。我哋講下少少神話先啦，就係講緊呢禪宗呢達摩呢，佢喺曾經有一次修練嘅時候呢，佢都合眼瞓喎。咁佢嬲嬲地啦，就將自己個眼皮割咗出嚟啦。 好痛， 好恐怖啊，係咪掟咗去個土地度。點知喺嗰度呢就生咗棵茶樹出嚟。咁、而佢嘅弟子呢喺飲完呢棵茶树做出嘅叶，饮完之后咧，打坐之后真系唔瞌眼瞓，真系提神。咁当然佢系一个好神话嘅传说啦。咁、但系咧，亦都命定咗咧，其实喺寺庙或者系僧人修炼入边，佢好多时候都会有茶呢一样嘢咯， 不可或缺啊， 不可或缺啊，甚至乎茶禅一味咧，呢一样嘢其实系我哋喺赵州禅师发生呢件事，但系再之后啦，喺日本咧，佢都受到吃茶去呢一样嘢去启发，后来先至再有茶禅一味呢一样嘢嘅。咁日本嘅僧侣咧，其中一个茶道嘅鼻祖咧就系珠光禅师啦。咁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一休禅师， 系啊， 就其实系佢嘅徒弟。系啦，咁 一休禅师就系佢师傅， 系啦，师傅一休禅师系师傅，咁珠光禅师咧就系佢徒弟。咁珠光咧又系咧好容易合眼瞓嘅， 系。 咁佢咧就走去睇医生添啊，合眼瞓。 我以为佢去睇一休啲书添， 睇到眼瞓。我哋应该会系咪？系咁，所以咧佢就真系喂唔得啊，真系好易合眼瞓。佢就睇医生啦，医生就嗌佢，不如你试下饮茶啦。又系啦，改咗佢合眼瞓嘅习惯啦。咁而后来咧开拓咗自己的道，就是茶道。咁当时一休禅师咧就问佢咯，你要用啲乜嘢心境去饮茶？ 平静嘅心。 咁珠光一开始话，我系为咗健康去饮茶咯。跟住一休禅师佢觉得唔满意，咁佢就问佢啦，你对赵州禅师我哋呢个吃茶去呢个公案你点睇啊？跟住珠光唔出声，一休禅师咧就嗌人啊，俾咗一杯茶啊珠光。咁阿珠光咧攞住杯茶嘅时候咧，突然之间禅师嘿一声将佢个碗咧打咗落地下。 哦， 正常人你会点啊？ 吓亲 啦，可能 因为打烂咗， 系啊，可能好大反应啦，甚至乎你可能有啲人会嬲啦，哇你做乜嘢啊咁样？但系珠光咧喐都唔喐，啊同一休禅师行咗个礼咧，起身就走咯。咁佢去到门口嘅时候，一休禅师就话：珠光，咦？珠光回一回头，系弟子喺度。一休禅师又问佢啦：你个茶碗都已经喺地下啦，你仲有冇茶饮啊？跟住珠光就攞住只手，两只手咁样好似整到个碗咁样，佢就话：我都仲喺度饮茶。弟子仍然在度饮茶，一休禅师咧都仲系扯住佢唔放啦，就系话吓你已经准备走咯，咁你仲点饮茶？咁珠光又好 calm， 好诚恳咁样话，弟子我去嗰边饮茶，系啦， 好傻猪添， 好搞笑啊！但系一休禅师直情就问啦，其实我头先问你饮茶嘅心情，你净系识话喺呢度饮嗰度饮，完全冇心得佢分享嘅呢一种无心饮茶，究竟系啲乜嘢呢？珠光好沉静咁样答佢：呢、这个饮嘅系无心之茶，系柳绿花红。咁我解释下呢两句系啲乜嘢啦？无心喺佛教概念嚟讲咧，系讲紧我哋冇妄念同埋冇执着，甚至乎系讲紧我哋个心咧，系讲紧自我中心嘅心啊。有时候我哋人哋讲嘢我嬲，系因为我有自我，我觉得你攻击紧我。 嗯， 系啊，或者系我讲多两句我就哇起晒杠啦。咁其实我已经系太有呢个心嘅时候。我唔識得擠低佢嘅話，我好難同人平心靜氣咁去溝通。而珠光正正就係可以做到，就算個一休禅師點樣去揾佢找渣啦，我哋叫做啦，但係佢都係好 calm， 呢個就係佢嘅茶道，係一個無心之茶。柳綠花紅就係、是、其實係咯，即係、就是、萬千世界綠色嘅柳樹啊，紅色嘅花。 所以其實我哋平時咧都應該有呢一種嘅心態。 好難噶， 係咪好難？ 好難噶。 首先講嘢要學下温柔啲先。 係啊，即係當一樣嘢發生嘅時候，你點樣去維持你嘅心入邊嘅平靜？ 嗯，個情緒啊。 係啊，而去真係理性去處理每一件事咧。 嗯，多多學習下啦。 朝早嘅6:59啊，17度嘅气温，分途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有个节目叫做音乐早点，转头都会听到噶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7:07嘅早上啦，而家7:08啦吓，咁啊喺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又嚟啦。晨光第一线咧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啊朝朝早咧会同大家讲下出边嘅交通情况。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 系啦，咁啊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 早晨啊两位。 早晨。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就唔系咁开心，即系 Didi 倾完偈之后咧都冇乜嘢嘅。 系。 点知 Didi 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咧，吐露港嗰度咧就有啲意外啦，咁、哦、都幾塞添啊！尋日朝頭早嘅情況。 除咗吐露港之外咧，哇！龍翔道咧都好塞， 係啦， 塞得好犀利，塞咗成3-4个钟。 係啦，咁啊我純粹講吐露港嗰個就係快線嗰度就有啲，尋日啊，尋日朝頭早快線嗰度有碰撞，搞到係塞車相撞，咁都係。唔好嫌我煩啦！大家咧就轉線嘅時候咧就打燈啊，唔好咁快啊，睇清楚啊，咁亦都唔好跟車咁貼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因為頭先以上所講嘅原因咧，就有機會導致尋日嘅意外嘅。 係啦，連環相撞啊，多車相撞啊，呢啲都係全部都係你講嘅原因。 冇錯， 其實我真係好唔明啊，揸車咧係咪真係要揸得咁快同咁貼咧？ 係咯。 我覺得係禮讓 啊！真係好危險， 好危險啊！仲有你本身吐露港嗰度行100嘅 喎，係啊， 係啦。咁嗰個位其實就啱啱大步再出嚟，咁你都好明顯就係有個心態就係、出嚟嘅朋友，即係因為或者佢啱啱仲喺由粉嶺過嚟嘅朋友，好想繼續食住條線，咁但係出嚟嗰啲朋友啱大步轉上嚟， 即係沿線路出嚟吐露港公路嗰個， 係啦。但係又好想快啲，我去到快線快啲去到嗰、那個上到去100嗰個位咁樣。咁呢啲都係成日諗住快啲快啲嘅心態咧，就結果釀成意外。 通常都係啲爭線位啊，同埋啲交界位、交接位應該咁講。 因為呢個其實好明顯睇都係係啦，交接位附近點解咁多意外？因為嗰個位就一定會堆咗少少車喺度嘅。咁如果我係本身行緊快線，而我去到某一啲嘅位，我知道有慢線嘅車會轉出嚟嘅話咧、我都會當心，我都會小心。即係正如我自己都好似一個導航咁樣啊。如果你用導航嘅話咧，去到呢啲位咧。其实个导航的电脑都会跟你讲，小心前面有车转出、 哦。 其实他都会提你的。如果我当然我熟路我不会开啦。但是我自己去到这些位置你都要自己有个意识就是我提一提自己、有车是会出来的。我不要再这样用回他那里说100是你行100没错。那你不是收慢一点跟前车再保持多些距离。咁尋日嗰啲就已經可以輕鬆解決咯。 係、啊，但係最主要咧，次次咧都係交通意外咧，我哋好留意到都係嗰啲位置 啊， 即係永遠都係轉出嚟小路出大路， 係啦、 啊，大路又唔讓。 Didi 更加清楚，因為 Didi 即係先做交通。 成日都要貼住個交通係啊。 係啊， 所以嚟嚟去去咧都係撞咧，即係 系咪你讲嗰个位嘅？啊，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圆洲仔嗰个交界位。 其实嗰个位系经常朝头早都会嗨亲下嘅， 非常之唔愿意讲嘅呢个交通意外，即系你有少少坏车咁都可以接受。 系坏车冇办法啦，可能架车真系系啦。 咁但系大家真系尽量咯，好似小白咁讲，大家真系小心驾驶咯，真系唔希望有大家有伤啊，或者系有啲咩嘅损失啊咁样。 所以希望听众即系要唔好意思啊。我又不厌其烦提一提大家，真系唔好跟车咁贴啊！但系打灯，即系转线打灯咧，唔好一路转线一路打灯，打定咗啦，见到后面架车，真系会让你先转啦。 同埋礼让啲啊，真系 系啦， 真系衷心嘅。虽然话意外嗰啲未必系我哋家人啊，但系都系香港人啊嘛。 系啊，冇错。 同情心系唔希望咧，所识嘅人或者唔识嘅人都好系受伤嘅。 系咯， 或者嗰个人我成日都系讲，嗰个系家庭支柱咧，系咪先？佢养活一家嘅话，如果佢有事嘅，咁点算？ 我哋都系有屋企啊。 系啊，所以咪我哋都系避而处咯， 都将心比己，都真系好系，其实真系好大问题。所以希望大家都是驾驶的时候呢就安全啲。 嗯， 系啦，总之今朝早提一提大家啦，逢亲啲樽颈位咧，即系唔停止吐露港公路嘅龙翔道啊，系咪先？屯门公路啊，嗰啲全部都系好多樽颈位嘅，咁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咯。 系， 咁希望啊， 唔希望啊。 我再讲有交通意外，最多讲坏车塞车算。 系， 系啦， 系。今朝顺顺利利啊。 系啊，大家 路上零意外， 顺顺利利冇错，最紧要一样嘢，诶，个个都爱啦，零意外， 个个都爱啦。我哋睇下出边有睇下有冇新车塞车先出边。 好啊，今日都系个樽颈位车多。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的位置都是比較擠塞的，這個位置就是日日都是這麼多車的了，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圍，現在這麼多條隧道暫時出入口都是暢順的。另外有個爆水管提一提大家，在荃景圍的安然街，現在安然街仍然是全線封閉，受影響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的。另外有個水管緊急維修就在九龍灣的，九龍灣的常宜道東行去回牛頭角上村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就封咗部分行车线嘅。咁另外宏照道啦，北行啦，去翻丽晶花园方向，近住 Mega Box 啦，都系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噶。即系话呢一个常宜道啊、宏照道交界位，咁大家咧就要小心。 佢系道路工程啊，因为 系啦， 系咯， 系紧急维修咁 啦。系咯，咁啊冇办法啦，咁啊紧急维修嘅，咁有阵时条路都会老化嘅， 需要嘅啲维修。 除咗今朝我哋提大家啲樽颈位之外咧，嗱紧急维修噶，好多路面都系唔可以开得咁快。 系啊， 你唔知道前面咧突然之间有修路噶嘛。 系啊，咁有阵时可能即系佢哋其实即系逢亲有道路维修咧。一定会摆啲牌，老远已经话俾你听点样封噶啦。咁啊，多啲睇下嗰啲黄色啊、三角形啊嗰啲牌。咁有阵时亦都会因为有前面有啲大车阻住咗你视线，未必睇到嗰啲牌，所以都系嗰句唔好跟得咁贴。 系啦， 一有啲咩事，其实系啦，安全嘅都系自己啊。 冇错啊。咁啊，头先咧你讲顺顺利利啦，咁我就谂翻起我接住嚟我讲嘅嘢，希望大家顺顺利利嚟紧新年啊嘛。 系， 首先同大家讲咧咩咧，就系率先一个嘅封路喺元朗。 咁快， 不止一条街啫，好 咁快，一月三十号 系啊，就系 一条街啫，好彩。 系听日开始封，就一条街喺元朗强业街，但系呢一个封路咧都会影响埋外围嘅交通噶，因为先生喺元朗做嘢啦，头先咪后讲咗。 强业街喺边度嘅位置？元朗边度噶？跟住。 都是在元朗的附近啦，喺呢個頭先 朗平附近， 我 朗平嗰度 已經揾咗啦，喺朗平附近啦。咁你始終都是一條街咧，就會影響外圍轉入去的交通啊嘛，所以大家都要好小心咁樣留意翻一個封路措施啦。咁啊，聽日開始 短短地嘅啫，強業街都係， 但短短地影響出邊嘅交通咧。我老公話 係噶啦，佢喺嗰度翻工。 係啦，咁咧大家留意啦，最率先一個嘅年宵市場封路咧，就係強業街，聽日咧就會由上晝九點鐘開始封到年初一噶啦。 哇！ 咁但係最主要。 年初一， 但系最主要同大家讲咧，稍后啦，提早同大家讲，年三十晚开始封至年初一咧，元朗好多道路噶，咁包括封咩咧？康业街啦、喜业街啦、宏业东街啦、宏业南街嘅，咁另外喺呢个封路期间咧，好多改路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呢条都好多人用噶，就系会喺年三十晚啦，至到年初一嘅，即系年三十晚嘅晚上八点啦，至到年初一嘅上昼嘅七点钟啦，都会由双向行车改咗做单向东行噶，咁呢一个咧就系介乎宝业街至到元朗墟旧路之间嘅康业街嘅，咁好啦，去上豪庭嘅驾驶人士咧，即系住喺呢度嘅咧，就要改路噶咯，改路去边啊？改路去宝业街啊、康业街嘅。咁另外啦，强业街咧有条单车径嘅，原来。 咁呢一个单车径咧就唔会听日开始封嘅，大家唔放心。 单车径仲可以踩， 继续踩单车。封嘅时候就系年三十晚先封，年三十晚嘅下昼咧至到年初一嘅。咁另外啦，佢嗰度咧都好多呢个暂停呢个公众嘅泊车位嘅，就会喺二月七号啦，即系年廿八啦，至到年三十晚啦，一带嘅暂停泊车位呢样真系礼计嘅，因为咧。好多時咧揸車嘅人咧都要咧揾呢個泊車位，你都知啦、 啊， 公眾泊車位已經少啦。咁、但係原來咧年廿八開始至年三十晚咧，元朗一帶包括好多富業街啊、德業街啊、宏樂街啊、寶業街啊， 花市啊嘛， 係啊，周圍嘅花市咧都需要封路嘅，咁所以咧大家盡量利用咩咧？大家兩位搶答， 公共交通工具， 快啲行路， 搭鐘搭鐘。搭中果然順順利利啊！出年冇錯，所以盡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巴士服務都受影響嘅話 ，K 六十六咧就係由朗屏嘅總站開出啦，去翻呢個大堂方向嘅，就會喺二月九號嘅下晝四點鐘啦就開始封噶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巴士咧就會改路啊。咁、啊。單車徑就冇咁早嘅，年廿八先封啦。咁同埋周圍嘅泊車位都會冇嘅。咁但係最主要同大家講，聽日開始首先彈出嘅就係呢個元朗嘅強業 街 就有封路嘅。 係啦、 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啊。因為元朗咧就臨近新年咧，哇，真係犀利。 係啊， 大街小巷啊，你有冇多唔多去啊？ 元朗我都有朋友唔少係住喺元朗，我都有去過元朗嗰啲花市嘅。係啦，咁都係即係當然花市，我成日覺得如果再多啲該區嘅特色咧、我又覺得會，因為其實區區嘅花市就差唔多啦。 老婆餅咪最特色。 咁但係老婆餅而家佢出到去港九新界都有分店啊嘛。 但係唔係㗎，好多人都會啊，內地人翻嚟到咧都會問我：哎呀，元朗嗰間老婆餅喺邊度買啊？咁我哋唔講啦，當然。但其實好多地方老婆餅都好食嘅。 係啊係啊係啊。 補充翻先。 又周圍都有啦，咁所以咧，我覺得譬如元朗咁樣啦，咁因為元朗亦都係一個即係鄉比較上多嘅地方，咁所以佢嗰個傳統嘅風味咧，亦都係會集中啲嘅，係啊，呢個又係不一樣啊！即係銅鑼灣咧，就係一個時代感嘅有節奏感嘅花市， 同埋好大廣場咯， 係啦，咁啊，亦都係新派啲嘅，即係咁樣啦，亦都好大啦。咁但係你去到譬如元朗，甚至乎其他地方嗰啲花市咧，都係有唔同嘅風味喺入邊嘅。如果個風味再濃厚多啲咧，咁啊好啲。而家各區都繽紛啊嘛，諗多啲計仔，即係就係 decorate 翻自己該區個特色，我覺得會仲更加吸引。 係啊，元朗成我諗起咧就係炒米餅啊，佢啲特色真係好好食，喺新年先出咧，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每一個區地方行下，大家都繽紛下咁咯。 啱啊，好，唔該曬 Didi。 好。 好啦，咁啊，同我哋睇睇天气咯。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微雨。早上咧就有薄雾，而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就系19度嘅，会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都系清劲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就会较为潮湿，而日间咧都系温暖，天色咧就会比较明朗。不过留意啦，星期六嘅风势咧就会系较大。 哦，翻风啦。 系啊，翻风啊，咁所以咧啲大褛就唔好摆埋住。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0%啦。 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咧有我哋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啊，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系早晨，早晨，超白。 早晨啊，今日有第二样嘢就想指教 Ringo 喎。就是大家去到选择汽车嘅时候啦，咁啊当然汽车嘅颜色咧就会好多人咧一睇就睇到嘅，咁市面上有好多嘅唔同嘅颜色，有啲甚至乎咧有好多唔同嘅花纹添嘅，咁啊有啲知道广告啦咁样，咁但如果我哋一般人去到选择嗰个汽车车身嘅颜色嘅时候咧，先讲汽车车身颜色啊，咁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嗱，坊间就话灰色咧就最襟污糟，我哋系咪净系睇襟唔襟污糟呢一方面嘅咧？ 嗱啱嘅，如果你买一架新车咧，你拣嘅颜色更加要，就是、你要系你自己中意啦。 系系系， 买架二手车咧，有时就冇计嘅，即系有时争少少咩颜色，但系因为个性能啊，价钱好抵喎，咁你就可能要买咗翻嚟，跟住要喷油啦，系咪先啊？咁咧嗱。颜色嘅选择咧，其实都系好得意嘅，咁啊，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咁一般嚟计咧，好多时我哋香港揸车也好，国内揸车也好，好多时咧好奇怪嘅，有一啲我哋叫做比较年长啲嘅朋友咧，咁佢就话喂，买车啊。 好买白色喎。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咧系白色车嚟噶，咁所以有阵时污糟嘅时候，我真系有个经验咧，佢唔系变灰色噶，再加埋下季落雨天咧，我嘅车会变咗斑马噶。因为嗰啲黑色一条条咁样就变咗斑马咁啊行出嚟。 佢哋嘅见解咧就个白色车咧，周街都系啦。咁但白色车就最多嘅小白吓， 系啊系啊。 咁咧佢喂周街都系，你揸架车都冇乜个性嘅，即系颜色咧就可以咧表现你自己嘅个性嘅。咁所以咧就话如果你买车有得自己拣嘅咁啊，咁喂个个人都有嘅，你系咪应该要拣一架你自己中意？或者是突出啲嘅顏色啊，嗱呢啲一般咧就係一啲坊間一啲即係一啲朋友嘅意見啦、啊 嗯、 好啦，咁另外嘅話咧就係、是、話，咁亦都有人講啦，好似你正話講啊，白色車好易污糟，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啊？係啊， 即係如果係響一啲雨天啊，或者咧係整緊馬路啊，哇啲沙塵咧就飛上去嗰個白色車上高咧，非常之顯眼啊，咁、即係睇就睇到啦， 係嘛？ 咁另外咧，亦都咧係有一啲朋友講，佢話白色車啊 ，Ringo 啊，你要留意啊，因為點解白色車嚟計咧，好容易咧啲顏色老化嘅， 哎呀， 睇得多咧又會變黃嘅， 係啊，珍珠白變象牙白噶嘛， 係啊，咁咧嗰啲白色車嚟計嘅話咧，一如果係變咗黃咧，你唔係全部咧，你噴油嘅時間咧。咁一噴咧，咁又有新舊色喎、 哦， 係比較上係會容易一啲即係顏色嘅色差嘅喎、哦，咁樣呢啲嚟計嘅話咧，亦都係會可能有啲人會覺得白色車嗰個問題咧。除咗係話污糟之外咧，咁、有時咧，有時呢啲我哋要多啲要認識啦。 哦，咁、我好奇問一問先，如果我架車即係例如我個泵把撞花咗，咁我要換個泵把或者噴油啦，唔係換泵把噴過嘅。咁其實可唔可以用電腦就 check 翻我而家個車身上面嗰一隻已經甩甩地，即係啞啞地嘅白色，然後又做翻同一隻顏色出嚟，咁咪唔會覺其實得唔得嘅咧？ 啊，得嘅，因为其实全部而家喷漆咧都唔系用人手去调校噶啦，都系咧用电脑校色嘅。不过咧有一样嘢，因为咧嗰、那个原装嘅颜色，譬如你嘅车已经有两年、三年或者晒过位咁嘅咧，佢咧就已经有啲色差，即系同新嘅白色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就话颜色可以照校。是原厂的一样，不过由于你用了几年之后呢，可能某些呢是颜色呢就变了变旧了。 是啊是啊， 所以呢通常呢都是要一些朋友呢或者我们叫师傅呢教了原装色，他再与你的车上高呢调一调少少。 哦， 因为你的车不是全新车，如果你的车全新车是没问题的咯。 是啊，是用回原厂那个啦。是啊是啊。 但是你的车现在已经五年车六年车、你现在才喷油呢，咁呢变咗有啲叫色差。咁呢就是要一啲老师傅会做的。咁呢啲呢我正话讲嘅白色车嘅问题啦。好啦，咁但是呢啱啱有嘢相反喎。 而 家呢是交通部警察。哥哥就话俾我哋听啦，咦，白色车或者系黑色车，其实你知唔知 Ringo 黑色车嗰个撞车嘅机会咧，系白色车嘅三倍以上。 有啲咁嘅事，我哋真系好庆幸自己揸一架容易污糟嘅白色车、哦。 系啊，嗱，咁咧，因为点解咧？响好多时一啲碰撞嘅 case 咧，或者啲试验咧。咁佢哋原來咧就係話攞黑色、綠色、藍色、灰色、白色幾種車去做一啲比較咧。咁、其實一般咧，原來咧係響一啲黃昏啊同埋夜間嘅時間咧。第一，黑色車咧係最唔透光嘅。所以最容易咧俾人咧就係、是、摸黑啊，即係話見唔到啊。係啊，咁嗱呢個留意啦。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話特別咧就係響一啲。就是黄昏好暗的时间啊，或者是嗱，全部的黑天呢就是有街灯啊，但是有时有一些路呢是街灯好少的。所以呢其实如果是深色车呢，其实是一些我们行车的时间呢有机会的隐患。咁反为浅色车呢，甚至白色车呢，就它的视觉呢是更加好一些的。咁、这个呢大家有可能 可能未必知喎。 呢、這个我又真系冇留意到、啊，原来嗰个颜色可以牵，即系同呢一个嘅意外，其实某程度上都有个关系、 啊。系啊。嗱，咁啊，當然啦，咁啊，正話就講意外嘅問題啦。咁、咧，譬如話咧，有啲好多時我哋擺喺樹底啊，有啲雀仔屎啊，有好多樣嘢咧。咁、好多人咧就話：，哇，我嘅白色車同埋銀色車咧、最容易咧就係會有雀仔屎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因為呢啲雀仔咧上邊咧睇到下底白茫茫一片，佢覺得冇嘢啊，咁啊喺度。 係咪真㗎？呢個講法係咪真㗎？ 嗱，呢一個咧未必係全真，但係都有啲咁上下嘅一啲我哋叫做投訴啦，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有啲叫做習慣性咧，就會咁嘅情況啦。咁咧呢個咧亦都係要留意嘅。好啦，嗱咁最後咧，我就咁講咧，其實乜嘢顏色最保值啊？嗱，你買嘅新車都好啦，咁你買完之後咧，我車又冇撞，個車性能又好，其實嚟計嘅話咧。乜嘢车嘅颜色系会比较 common 一啲咧？ 会唔会灰色啊？真系 嗱，一般公司车咧就会买深色车，即系黑色车咧，一般系公司用嘅车。 系 如果我今天讲完咧，有好多朋友咧对白色车咧已经系咦安全性好多， 系啊系啊， 系嘛系。咁所以咧，其实咧就是、一般咧买二手车嚟计咧，你见到咧，黑色。同埋白色系最抢手，咁同埋你今天揸车咧，你望一望隔篱啊，隔篱嚟计嘅话咧，可能有机会咧，白色车都好多嘅， 系啊， 咁所以呢一个咧就亦都系大家要留意嘅地方。嗱，当然啦，最后嘅话咧，你买咩颜色都好啦，有多时咧，如果你买嘅超跑咧、你一定唔会买嘅白色啦， 系、 所以有时都系要车型车款咧、你自己最主要配合得到，同埋你点样用。 系， 都適當咁用。 明白，明白。 顏色咧就其實好簡單嘅啫，各人有各人不同嘅意向。咁我正話講嗰啲咧就係一般大眾嘅睇法。 明白。我就係問多少少啫，就係而家我見街上面咧有啲係瓦色嘅喎。 嗯， 瓦色嗰啲其實 又 算係 或者 咧， 而家一般電動車咧好多時咧佢哋出嚟之後咧。好多時都會用一啲我哋貼顏紙啊，即係貼一啲顏色嘅紙。 係係係。 咁你貼一啲一般性嘅話，喂，貼一貼到一兩萬蚊以上嘅喎。咁所以佢有一啲叫 prestige， 即係特別一啲咧。咁咧佢就會貼一啲瓦缸嘅，因為點解咧？瓦缸咧通常係新車。本身原車嘅車廠咧，好少會噴一啲瓦色嘅車。咁、咧，所以呢啲咧就係啲個人嘅愛好。咁同埋而家啲車嘅顏色咧，唔係就係噴嘅，可以咧，我哋叫做黐紙。係 啊，係啊，係、啊。 咁黐紙， 所以咪黐嗰啲譬如咩動漫人啊，都係咁黐上去噶嘛。 係啊，你黐咗之後嘅話咧，兩年三年唔中意，咪搣咗佢咯。但係記得，當你黐紙變咗顏色咧，你必須要去運輸處改你嘅車身嘅顏色。這個咧係必一定要嘅。 系啦，一定要做啦。咁但系如果我去运输署嗰度改嘅，譬如我觉即系黐咗动漫人喺度咁样，咁点啊？嗰、那个好多颜色花呢碌咁，有冇一个 category 系花呢碌？ 颜色上高咧，喺香港咧都有一啲叫做 multi， 系 咁、 哦、 其实佢系比原厂咧，到时咧都有几只色嘅，譬如车顶啦、车身啦、啊，同埋咧裙脚有啲唔同嘅颜色， 系 啊，咁咧佢就叫做 multi， 叫彩色， 系 咁嗱，当然啦。但是这个颜色呢就被人哋用咗呢我哋喷嘅时间呢喷到啲花啊或者各样嘢落去。咁呢这个呢亦都响即係有冇违例上高呢当然啦即係如果你喷得七彩嘅时间呢其实呢係会影响咗其他人揸车嘅视线嘅。咁不过呢即係话佢哋就利用呢车厂嘅时间有multi唔同嘅颜色呢就作为呢即係佢改七彩嘅时间呢就用咗一个叫multi嘅颜色。咁、但係当然啦即係我哋觉得呢如果揸车一般如果自己嘅你噴到七七彩彩嘅话呢其实呢就对于你自己即係个个人要望啦咁係咪最靓呢咁呢啲咧就见仁见智啦。 明白明白，好，咁啊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OK， 拜拜。 香港

就讲得比较叫做搞笑啲，但系成件事好严重吓。 你记唔记得系唔知上年定系早两年咧？咁有啲唔少嘅新闻片段出咗嚟，就系话有啲屋企外墙咧就维修， 系 于是乎咧就有啲贼人咧，真系嗰阵时我哋睇落都哇一声，就攞住啲长竹竿咧 撩嘢系嘛， 就吊即系吊鱼咁吊走咗人哋个袋啊！即系呢啲咁嘅新闻咧，其实今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防啊吓。 我自己细个都试过俾人哋即系又系外墙维修搭棚整冷气，俾人爬入屋偷嘢。 系啊， 系啊，一翻到屋企咧，你攞个锁匙想开门咧，成栋门一推就开咯。 哦， 即系成屋企系乱晒咁，好似拍电视剧咁样咧， 系 好惊啊，真系好惊。即系嗰个惊系除咗财物嘅损失之外咧，就系、是、你成家人咧都好似对呢个居所咧之后往后嘅日子有少少担惊受怕咯。 系、嗯、啊，安全感。 我明啊，因为我以前咧住过都系村屋噶，咁啊住地下嗰层啦。咁、我试过有一次翻到屋企嘅时候咧，见到一入到房，见到房嗰、那个窗花咧系俾人锯烂咗而抌咗落地下啦。 系、 亦都見到個窗口嗰度，因為地下佢可以爬坡噶嘛，個、地下個窗口嘅位置咧，有嗰啲鞋嘅印啊，即係有人爬過入嚟屋企入邊啊， 係 係啦，咁啊 最後冇 損失，因為應該係我屋企咧只狗仔咧嗰陣時，即係細細只嗰啲咧就吠得好犀利，咁、我哋同警察咧都有報警啦，警察都估可能因為只狗仔真係吠得太犀利，有啲人喺度行過，咁於是乎咧就個賊咧亦都睇到個賊咧就喺我屋企隔離個鐵絲網，因為踩到凹咗，就喺铁丝网嗰度就逃走咗咁样，系啦。 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唔好就系听到主持人，譬如阿 O 啊、白元浩啊讲啲遭遇，你先识得惊，或者自己有经历过先识得惊啊吓。咁、希望透过第二电波都有少温馨提示啦，即系叫做即系警告下大家啦，或者警示下大家啦，呢啲字眼好啲啦。咁啊，即系。叫做唉，總之你臨近上晚鎖好門窗，同埋頭先講特別多騙子，講下呢一個都係網絡熱話嚟㗎。咁喺西環嗰度咧，就疑似有呢、這個揮春黨。咩叫揮春黨啦、就係、是、有啲朋友仔可能就周街派揮春，咁你攞咗個揮春之後咧，跟住就會要求你去俾20蚊利是咁樣嗰啲嘢咯，即係好似舊時我哋 財神嗰啲咧， 係啦，接財神或者好似有啲疑似有需要人士咁樣。有需人士跟住攞住啲公仔咪怼落你嘅手嗰度嘅。 我哋细个嘅时候有好多呢啲啊， 即系喺旺角街头就系佢好似有需要人士啦。其实你唔知佢系咪有需要人士噶。 系， 虽然佢可能坐住轮椅，咁好多时嗰啲侦测式嘅报道啦，即系电视台又有，当年报纸媒体又有，跟住话嗰啲朋友仔可能就喺个轮椅嗰度又会起翻身嘅。咁呢啲无从稽考啦。但系我觉得。叫做骗取别人嘅善心呢样已经系超级不可取啦、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其实你一开始又冇话收钱，你怼咗埋我只手嗰度， 系 有啲力度嘅怼，即系你唔系话 系逼你要嗰只怼嘛？你意思 系啦，你唔系派传单咁，愿者上吊，喂，咁人哋派挥春，你自己。叫走过去攞，咁你自己都有即係、少少想攞嘅心态呀，喂你完全唔想要㗎喎，拧晒头要唔要要唔要唔要唔要唔要唔要，直情想撥开佢隻手或者拱开佢隻手，但佢都要俾你攞，甚话乎要索取20蚊呢，咁都系几多㗎。咁呢件事喺边度发生呢？根据网络嘅一啲报道，就喺石塘咀街市嗰度就多啲咁样，咁啊即係话一路笑住咁就即係有少少扮无知咁样，就话叫派出财神或者即系接财神嗰啲嘢，喂，其实派财神接财神 系啊， 好耐历史啦， 七 八十年代香港嘅公屋 有讲噶， 爹哋有 讲，你爹哋系点讲噶？我想问， 爹哋有讲话就系、是、去到新年嘅时候咧，然后咧就会有人敲门，然之后你要俾封利是，佢就俾嗰啲财神指你咁样咯。 我细个咧， 爹哋都讲得好立体噶啦，就系、是、你咁，你爹哋咁样，反正细伯真系。好叻，好叻，好叻，好叻！又跑步，又将呢啲传统嘅智慧教到你咁样，系嘛？ 屋村啊特别多啦，以前好多小朋友都会买啲红纸翻嚟，真系用自己个毛笔写财神咁样。不过就话如果普普通通嘅，我哋都会觉得唔紧要啦。新年大家最紧要开心喜庆咁样，同埋都系小朋友啫。即系你 feel 到嗰个咧，佢唔系想呃你嘅利是，而佢都系好似一个习俗或者传统文化咁样啦。咁 当 然 而家都唔会， 系啊，冇错，佢自己写。咁如果你话系你 feel 到嘅系咪正当人家咁，你就我自己分啦呢啲。 咁呢啲挥春党又希望就有关方面又注意一下啦，因为有啲阿公阿婆就觉得，唉，唔好失手细咁样，就即系变咗佢好似行走式嘅骗徒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一路行住一路即係對俾你。咁你知啲長輩有時唉叫做老奶新蒸頭，唔想失人哋手勢嗰啲好多㗎，依家仲係。即係你知香港人就都幾講求吉利啦。嗱，我唔夠膽講係迷信嚇，即係我哋都好鍾意吉利嘅、開心嘅、喜氣洋洋嘅，或者即係好意頭嘅嚇，好意頭呢個字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唔會推卻，咁啊變咗呢啲叫做少少不法之徒就有機可乘咯。咁啊，我就覺得大家正頭正路啦，你話祈福啊，或者好意頭嗰啲，就不如入去黃大仙啊，裝翻住頭柱香咁樣，仲啱數。 同埋揮春咧，如果大家都想要人手即寫嘅話咧，即係你落街你望一望，或者隔多幾日你又再望一望，其實都會見到唔少人喺度免費喺度寫。挥春嘅， 特别系啲 政党 啊、办事处 好多啊， 系啊，咁样好啦， 唔使钱啊嗰啲吓。 咁啊，讲翻头先话，喂，接财神啊，或者上头柱香咧，都有啲资讯可以补完一下。咁啊，龙年啊将至啦，咁啊，息元黄大仙祠啦，咁啊，将会喺年三十晚咧。嗰度啊，晚上九點鐘已經開放俾啲善信門啦，俾呢個大家去上呢個投注香咯、並即係通宵開放至咧年初一嘅晚上嘅九點鐘。咁啊，詳情你睇翻我哋網站嗰度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咁樣咁啊，喂，你唔好睇少喎，原來睇翻啊。息息元嘅行政总裁咧，佢话其实今年咧社会全面复常啦，预计咧至少会有60,000人上后柱香咁样。哇，60,000人都几多，因为较上年咧多翻2.3万人，咁所以大家上头柱香嘅时候咧，又要注意个交通嘅情况，再加上就系唔好俾啲唔好将啲香怼到前面嗰啲。 系啊， 同埋我都几唔建议，即系啲成年嘅朋友仔带啲细路仔去啊。 我同你都系遭遇过同一个命运啦，啲衫辣穿咗啊嘛， 辣穿咗。三，梗系啦，我辣穿，我辣到只手啊，直情系，我辣到喊啊，跟住咧，当年咧，我好记得噶，爹哋妈咪咧仲觉得我嘈啊，因为你辣完之后你会喊啦，细路仔，你个表达方式，你除咗喊，仲喊同埋笑系唯一嘅表达嚟啊嘛，你细蚊仔，跟住我爸咧好大力咁样搣咗我只手一下，咁嗱，我明嘅呢啲传统嘅屋企嘅教法，即系我冇怪我爹哋啊，因为细个一定系咁样教，即系佢哋都唔知道用咩教育方法令到你停落嚟，因为觉得你好嘈吵啊，入到呢寺庙又系啦，嗰啲讲求吉利啊，好意头嗰啲咁嘅约定俗成，成日都萦绕住成个香港噶嘛，即系觉得你入到廟仲喺度喊喊生曬唔好啊咁樣咁啊， 喊衰曬啊， 係啦，類似呢啲咁嘅嘢啦。咁總之就成個過程、成個體驗都好唔好。但係我哋本源翻點解會喊咧？就係啲人將啲香咧，佢好早已經點咗，跟住周圍懟嚟懟去。咁依家冇呢個情況嘅，好似話臨入到去大殿嗰啲位先。先點香 嘅， 係啦，我記得依家係咁啦，即係當年就唔係咁嘅，當年係你嘅香，即係大家好似冇火龍咁樣。係 啊，舉高咯！我反而嗰陣時我有跟我爹哋去啊，跟我爹哋咧，然之後喺度攝來攝去，同埋嗰陣時咧，反而我有第二個感受，我覺得幾開心。 你覺得好玩係嘛？ 係，我覺得幾好玩，因為以前嘅冬天同埋新年咧，大家著到好臃腫啊！ 細個小朋友咧都會覺得係或者個傳統文化喜慶節日咁樣嘅心帶去嘅，係唯獨是一樣嘢就係。我隻眼好醃啫， 係隻眼會好醃咯，係啦，係咁，但係咧， 你有冇喊啊？ 我隻眼醃到喊啊， 係咯，咪醃到喊咯，即係呢個就係細路仔好多時候 一定 係 因為唔習慣啊嘛。 所以其實寺廟嚟講咧。細路仔係好難搞啊！你有機會俾人哋辣到，有機會你啲香葉到， 又冇耐性咧，好多時 正常都冇耐性。係啊，投住香要等先入到去拜噶嘛。 咁 個 感覺晏晝零唔係晏晝凌晨 呢個又 係 呢個又係好傳統話俾你聽，即係叫做。你成三就神明就保佑，呢、這个又系好传统嘅观念，所以你又要早啲去啦，咁样唔好迟到啦，咁样咁呢全部嘢都系传统嚟嘅，系咁传统就大家就适随转变啦，系啊咁样啦，咁总之就纯粹讲下呢一则嘅新闻俾大家听，咁今年都有啲得意嘢噶，譬如息息元都会搞元宵晚会，配合政府夜缤纷活动，咁推出呢个夜光舞龙嘅巡游咯， 呢个都期待， 幻彩醒狮嘅灯笼工作坊等等嘅，咁亦都有多个打卡位，包括咧心形嘅拱门同埋呢个灯笼场等等嘅，灯笼场咧应该系好靓。即係有少少似周邊地區可能淡水啊嗰啲咧，即係有啲燈高高掛咁，等大家可以打下卡浪漫一番啦。咁總之咧，喜歡睇嘅朋友咧，就自己入去睇睇佢啦。 传来法院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散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亡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答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口里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诸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然而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碎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答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绊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诸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有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必须是你，很想被念记，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在心底被嫌弃，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一起，有没有一丝，要是我今晚话到嘴边打住早变陌路人，尚有幻想是大忌，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就算死亦别再骚扰你，若觉得这我作剧真的很顽皮，在告别式给我带泪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佢 GFT 有呢一首紧急联络人。 晨光第一线 ，Vicky。 今日同大家讲啲轻松嘢，相信今日讲呢个主题咧，两位男士都会好兴奋噶啦。 我头先讲嗰啲好轻松噶，我将我嘅童年经历同大家分享嘅，只不过唔系嘅，其实呢啲活动系好嘅， 心痛。 呢啲活动系好嘅，系。即入边操作嘅人有问题嘅，都系嗰句。 唔系，大家应该都有啲人流管制啊。 系啊，会好好多噶啦， 越嚟越好嘅。系啦，咁两位男士咧就应该有一齐打机嘅习惯啦，我知道。 有，即系细个有玩游戏机嘛嘛。 依家都有打嘅，依家都有打。 你哋而家有玩一个共同 game 噶？ 玩咗十几年啦，嗰个游戏玩咗六年啦。 你哋都几长情噶。 系咯，我觉得系唔系单纯长情。而是不想換啫， 係 都係長情啦。 但係入邊嗰啲 system 會唔會跟住個時代啊，又或者跟住一啲時間有啲 改少少， 有啲嘢改下咁噶？ 啲掣有陣時冇啦，可能變咗樣咁樣咯， 嗯、 差唔多其實。 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咯。不過你打開又有啲感情，嗯、我認同係長情啊，因為換一樣嘢除咗成本太高之外咧，其實你玩開咁真係有個感覺喺度啊，同埋你又唔需要同人哋比較嘅，你打機成日都係自己打自己嘅。係 啊 係 啊， 我自己覺得係咁啦。 嗱嗱，唔知你哋覺得如果女士打機又會唔會係吸引啲 嘅？吸引。 點解咧？ 我細個已經覺得女仔打機係吸引啊，譬如喺街機鋪頭咧睇到有啲女仔玩頭文。 文字啲咧，即系喺度玩玩嗰啲，即系识得棍揸棍波车咧，好型， 好有型。我识揸车，唔系棍波。 你都好有型， 但 你喺我心目中已经好有型噶啦，唔需要再咁有型噶啦，好好嘅，你停留翻呢个位置，唔该，系啊 ，打机咧，其实咧有好多人都话啊，其实咧唔可以过分沉迷，咁你哋一日又会打几多几耐机嘅咧？ 我谂啊。咁最多都系半个钟嘅啫， 哦，半个钟 嘅咋？ 咁我冇， 最多 我十分钟，有阵时 十分钟， 有阵时入去攞下啲宝物啊，跟住即系攞下啲法宝啊，跟住睇下嗰个心情点，同埋时间啦。有阵时譬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系打多咗嘅，咁，如果你喺即系自己驾驶，喂大佬你 自己驾驶 打唔到啦，系咯，驾驶打唔到啦， 点解又打机又驾驶冇可能啦？ 翻到屋企咧又要睇住啲细路，又系冇晒时间，所以都系攞嘢比较上多。 咁你小朋友打唔打机？ 小朋友梗系中意打机啦， 但佢哋唔会 有时间先得噶。 中意打其实普遍，我估香港你问十个小朋友都有九个半， 其实好 简单 嘅，即系啲人都会觉得，因为小朋友中意打机，因为入边嗰嚿嘢闪下闪下，第一已经好抢眼啦，第二就系入边嗰个世界同呢个世界唔同，咁佢有啲嘢原来佢喺入边佢做到嘅，或者系可以超越到佢现实世界，佢就会中意咯。 同埋又有啲助力咧，依家嘅学习入边都会加入呢啲打机元素，即系 玩乐元素。 系啊，咁就令到啲细路仔就第一家长冇咁抗拒打机先，第二嗰样嘢就系细路仔又可以透过打机可以学习到某一啲嘅知识领域，其实都可以做到相得益彰。 有阵时咧打机咧，其实我仔仔都有打机，但系佢真系少时间打，咁所以佢打机都渣，我都会有笑佢嘅。因为打机有阵时打机其实有阵时有个位咧，我觉得好好嘅就系佢可以帮即系训练一个小朋友解难啊，即系呢一样嘢咧。 我停翻佢，我有阵时都会笑佢。大佬，梗系你而家打机咧，我哋打。大人嚟啊嘛， 大佢咁多， 我好似佢咁嘅年纪嘅时候，我打机叻过佢啊嘛。 咁你打得多， 我打得多 嘛，佢打得少啊嘛。 正所谓打得机多终过关系咪？ 但系真系忍唔住笑，因为有好多咧，其实好简单嘅叫解难嘅方法嘅 concept 啊，或者去 tricky 啲嘅谂法咧，佢就思考你就 feel 到佢太过单向。咁，有啲位咧，可能你知游戏机好多时需要你换位思考啊，咁你先可以过到关啊，或者揾到啲特别嘅宝物啊。咁佢呢啲一唔得咧，我就会。同佢讲你要灵活啲去到思考。 头先讲系笑佢啊，依家讲同佢讲嘅，不过唔紧要，即系我觉得即系细路仔都会慢慢发展得好嘅，即系你啲脑筋急转弯嗰啲，大概就会醒啦。香港根本就系要训练你脑筋急转弯嘅城市啦，你每一日都系要面对呢啲啦，大个就晓啦。 系啊，其实咧较早前咧，都美国国家个卫生院咧都有个研究，佢咧就系针对住小朋友嘅，小朋友究竟系打机完全打机，定系还是佢会打机嘅小朋友可以训练到他的冲动控制和一些的记忆力。他就分了两组的小朋友，一组就是找三个钟以上，一个就完全不打机的。但是得出的结果当中其实有2000名的小朋友是9至10岁。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咦，原来打机的小朋友他们的记忆能力和他们的冲动控制就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中他们就是有些 test 的。那个 test 就是他们会见到个荧幕有一些箭嘴，当见到是左你就要按左的掣，那他们就会比较快一点。同埋會記得啲，然後咧就會有一啲，譬如見到出現 stop 嘅掣，佢就唔可以撳嘅喎，你唔可以撳嘅喎，咁佢個控制能力咧就會強啲啦。咁所以其實咧有陣時咧打機對於小朋友都可以訓練到一啲嘢嘅。咁而最近咧喺德國嘅研究都有篇論文咧喺度講，原來探討緊究竟打機啊，特別咧佢有一個 game 咧就係嗰個兄弟嗰個 game 啊。原来嗰个咧系可以有效咧系帮助到一啲抑郁症嘅朋友好翻。咁，其实咧就系有一个人士啦，就系佢睇咗精神科医生。咁咧佢就医生就同佢讲话啊，不如你休息一年啦。而喺嗰一个年嘅时候，你可以打呢一个兄弟 game 尝试一下。咁点知咧一年之后佢嘅情况真系有好转。而之后呢一个德国嘅研究论文讲完之后咧，去到日本有人咧都有分享类似嘅经历。点解咧？其实原来当中咧就系嗰啲嘅 game。 冇咁，即系我啱啱讲嘅就系一个兄弟游戏啦。原来个刺激性咧就会比较低，咁所以咧输咗可以重新嚟过嘅，亦都可以俾佢哋咧有适当嘅挑战性。嗯、但系嗰啲挑战性亦都会比较温和一啲，系、 哦、 啦。咁亦都会令佢联想啊，喺救公主嘅时候，令到佢谂起喺生活现实之中咧，其实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考验， 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公主。而你就算救公主救一次救唔到，唔紧要，仲有千千万万个公主俾你救。 所以咧打机只要唔过。过分沉迷，适当咁样打咧，都系帮助到我哋嘅身心以及系记忆同埋控制能力噶。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啦。今日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我哋睇到咧，隔晚美股啊，继续喺高位嗰度，叫做破顶啦。咁啊，港股咧，琴日都收得好啲啊吓。咁啊，恒指咧喺结算前期结前夕咧，咁啊升125点啦，咁啊收报咧16077点啊，喺16000点楼上又企得稳啦。主板成交咧都啱啱超过1000亿嘅，咁啊，但系咧外围就要观望今个礼拜联储局议息结果啦。咁啊，议息结果之后嘅会后嘅声明啦，鲍威尔点讲咧？绝对有机会左右港股的走向。好了 Kenny， 宏观地交给你去分析一下今个礼拜港股会面临什么挑战呢，好吗？麻 烦。好啊，当然就美国的息口因素方面都是很重要因素啦。因为最主要其实就是大家都会看回就是究竟会不会暗示呢三月份方面咧就會唔會減息啊嘛？嗱，一月當然咧個息口方面咧就絕對唔會變啦，呢、這個機會都即係差唔多肯定噶啦。咁啊，但係究竟嚟緊三月定係五月減息咧？咁就可能喺個會上邊咧會有多啲即係 indication 咯。咁啊，睇翻就上個大五公布嗰個美國嘅 PCE 咧，咁尤其是睇翻喺年化嘅 PCE 嚟計嘅話咧。就通脹就似乎都真係咧，就係持續性受控噶啦。咁都造就咗一個條件咧，就係俾美國方面咧就可以係減息啦。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嗰個業績嘅因素啦，因為陸續都會公布美股嘅業績啦。咁而家個情況就係大家覺得就冇通脹壓力啦，但係咧個經濟都唔會話明顯放慢嘅，甚至冇咧就係可以維持翻個溫和嘅增長添。咁所以都會睇翻咧就係美股嘅氣氛啊，同埋嗰個焦點咧。都會在那個是即係經濟轉好同埋業績之上，但係調翻轉香港咧，就當然都是好咗嘅，但係不過咧，就大家都會係觀望究竟係咪真係有啲新嘅救市嘅措施出啦？因為我哋個A 股又好啦，港股都好啦，轉翻好就係因為就全咧就係中央方面咧就會救市啊嘛，咁變咗咧，大家都會觀望下究竟有冇多啲實質。但而家佢未有正式公布嘅，咁但系有冇啲實質嘢公布咗出嚟嘅話咧？咁呢個就係大家等緊咯。 係咁啊，希望就國策進一步入市場啦，咁令到大家即係過龍年嘅時候就 happy 啲啦。咁呢個絕對係散户期望嘅一啲事嚟嘅。咁但係轉個角度咧，今日想同咧 Kenny 咧多講少少內 外房股的情况，特别是昨日都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恒大清盘，法官指重组无望，颁令恒大清盘，这个应该是本港史上规模最大的清盘案，昨日就三只恒大系的股份都停牌，很多散户股民都觉得哇，是不是只是只恒大停会牵连到，暂时他现在公布的消息就是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暂时就不是很关事的，但是当然事件的推演往后怎去发展呢就无人能预测的，不过到目前为止 Kenny 不如你又去分析一下这件事件的起末以至个影响和牵连其实都甚广，是吗？ 其实呢个事件就唔系而家开始噶啦，就最早期就已经系2022年嗰阵时嘅话咧，就已经有清盘呈请噶啦。咁啊，不过咧就延迟咗六次咧，咁先至到琴日嗰个系情况。咁其实一路之前都大家会憧憬会唔会有啲重组嘅方案出现咧？咁我谂嗰个关键点就系咧，去到本来嗰个系重组方案咧，就有机会系有眉目嘅时间咧。就內地就係立案調查呢個係恒大嘛，跟住嗰個係即係許家印咧，就甚至冇俾呢個係刑事拘留啊，咁所以就令到一個重組方面咧就添咗變數咯，咁有好多嘢都做唔到嘅，咁所以今次就已經拖咗咁耐之下咧，香港法院就會係判咗佢就要清盤啦，咁清盤之後間公司會點咧？會唔會冇咗咧？咁其實清盤之後話，其實有清盤人啦，清盤人咧就其實係會盡量保留翻，即係保護翻現有嘅資產啦。甚至無咧，佢哋琴日清盤人都講啦，就會係令到恒大嗰、那個即係集團業務方面咧，可以維持翻一個正常嘅運作，同埋保留咧重組現有嘅業務嘅。咁即係最主要，其實而家我哋清盤嗰個咧，就是、香港呢個係中國恒大嘅主題。而營運方咧，即係真係做生意嘅話咧，就喺內地嘅恒大集團同埋一啲附屬公司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理論上咧，就係內地公司咧可以繼續係營運嘅。咁但係嗰個命運就係話咧，點樣去將上市公司下面嘅資產咧嚟到去分配翻俾現有嘅債權人啦，同埋投資者啦。咁我相信就係理論上啦，應該係維持間公司可以繼續生存穩。跟住重組揾投資者咧，所帶嚟一個保障咧係最大嘅。如果你拆散咗去拆骨嘅話咧，就應該影響係最深遠咯。 因為入邊內房就可以再同 Kenny 再深入去多啲討論。因為嗱，譬如恒大就範數多多啦，咁除咗有物管公司啦，咁仲有呢、這個恆慈啦，即係佢嘅汽車公司啊。咁雖然即係到目前產出嘅汽車都係好少啊嚇咁啊，但係都係一間車企啊，可以一定要咁樣講，因為佢哋真係做車嘅啫。708咁好啦，Kenny， 但係頭先講到，譬如中國恒大，咁佢哋都有好多土儲噶嘛，即係土地儲備。咁往後係咪都係揾其他可能投資方去接管，或者成件事去買咗，而再深入啲討論下成個內房方面有冇機會因為恒大事件，即係依家到目前為止係晴明咗啊，定還是係雪上加霜啊？即係呢個都好想去睇啊，因為過往睇到內房嘅問題都千瘡百孔啦，咁一路走來其實慢慢好轉，慢慢都好翻啲，好啲好啲嘅。老實講，但係到目前為止都未能夠去翻早三四年嘅盛世咁樣。咁你睇法係點咧？成個板塊以至係剛啱主持人頭先講到嗰個情況出現啦。 重組咧，即係呢個清盤咧，未必就一定要賣資產嘅，咁可能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揾到一個白武士咧嚟到佢即係挽救呢間公司都唔出奇嘅。咁但係當然因為而家理論上咧技術上咧恒大資不抵債啊嘛，咁如果你需要有白武士進入拯救嘅話咧，咁可能就要大量去削債啦，同埋都可能要債務其他股權重組等等各樣嘢啦。咁但係起碼呢個係即係最理想就唔使間公司賣資產執咗佢啦。咁第二咧就當然頭先你講到啦，可能就賣下邊嘅土儲。咁除咗土儲之外咧，其實恒大咧仲有一啲項目噶嘛，有其實仲有呢個係70多個呢啲舊改嘅項目啦，跟住有千幾個嘅一般嘅項目喺度啦。咁其實有一啲係未完成，一啲係完成嘅。咁就變咗第一完成嗰啲究竟揾啲咩人去買咧？第二未完成嗰啲又有啲揾啲咩人去接手咧？ 咁呢啲相信都係嗰啲係嗰個係清盤人啦，就要做嘅嘢嚟㗎啦。咁盡量可以令到啲資產咧就係更即係最大化個價值啊，令到投資者方面咧或者債權人可以保持得更最好嘅一個係即係獲得嗰個收益啦。咁第二咧，頭先係講內房嘅問題咧，成個內房咧，我相信暫時嚟講咧都係繼續係維持保交樓，呢、這個咧我諗應該係國家嘅政策嚟㗎啦。咁其他啲境外債務嘅問題嘅話咧，咁暫時我覺得就未必話一下子可以即刻處理得到嘅。不過你睇到咧，除咗保交樓之外嘅話，其實都陸續有一啲消息就係話咧，會俾啲信貸咧，叫啲銀行提供翻信貸俾啲內房企業啊。咁令到佢哋有足夠嘅營運現金係繼續生存咯。咁我諗就暫時嗰個係方向就係生存啦，保交樓啦。債還境外債嘅話咧，相信要後一步啦。 咁可能咧，大家對於內房咧，即係投資者們咧，都繼續審慎少少先啦嚇，唔好太樂觀字啦，啱啊 ，Kenny。 我諗要審慎地去睇，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節目講咗年幾兩年㗎啦，即係如果你話睇好內房嘅，真係一定要買嘅，你都係買翻啲國企背景嗰啲咯，即係109啊，或者越秀啊嗰扎，因為佢哋第一無債冇問題啊，第二就話呢個我諗係一個此消彼長嘅問題，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內地嘅一個係即係業主，咁你喺呢個今時今日嘅環境咧，你可能買樓啊都會揀翻啲有國企背景啦，因為唔使擔心交唔交到樓咁交到樓嘅問題嘛。 系啊，咁啊，散户股民咧都要多做功课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你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听日再同 Kenny 倾偈好嘛？多谢你，拜拜。Bye。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从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错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有勇气 伤口。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佢林峰有呢首全新作品《无伤大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就我翻嚟嘅过程之中都有啲雨粉仔啊，咁、 哦、 大致多云啊，早上有几阵微雨同埋薄雾啦，咁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就20度，哇回南天啊吓，咁、嗯、相对就比较潮湿少少啦，相对湿度89%，即系时候抽下湿，即系又要攞翻个抽湿机出嚟抽抽佢咁样。依家17度嘅气温，嗱无端端点解先讲天气咧？原先咧阿 O 又有个想翻一点咧，想介绍大家去睇啊，因为咧。已经睇到佢哋啦， 都系东涌嗰、那个， 系啊，已经开花咯。 哇！我有啲 friend 咧，行山有啲 friend 咧，已经去咗啦。 喂，其实咧，即系香港有樱花睇都几正， 系啊， 系啊， 即系唔使飞咯。 系有啲朋友咧，可能屋企咧都会种少少樱花噶嘛。 而家我见到咧喺香港嗰啲日式嘅超级市场嗰度啦，佢哋都有一支支嗰啲樱花嘛， 几、哎、好、啊， 系即系我。睇过嘅时候100蚊之内啦，咁咪就一支，跟住就有两三支嗰啲枝节咧就出咗嚟嘅，咁咧佢哋有啲就开咗啦，有啲就佢仲系花冧嘅花蕊嚟嘅，咁咪未开嘅。 小白，你有冇买翻屋企啊？可能你屋企都有少少和风色咧，可能都衬你屋企、 哦。我屋企。即系大家利是棵樱花树啱上年过身， 系唔紧要，系有新有旧啊嘛。 今年我都谂紧。 喂喂，小白，听我讲，听我讲。嗱，新青头我讲呢度咧，花开富贵，所以你买翻嚟咧，你买啲个冧未开嘅，到初一二三开咁咪花开，花开咩富贵咯、啊。 而家咧喺花墟嗰度，其实都有唔少樱花嘅，系啦。咁你话嗰啲日式嗰啲咧，我就咁望落去嘅时候，佢系一支支樱花嘅枝去到卖啦。咁嗰啲一支支樱花卖嘅时候咧，你可以摆屋企。装饰嘅，不过咧，我个人认为佢系唔可以即系永续嘅吓，系啦，即系你摆完佢开完，跟住佢即系落埋啦，啲樱花咁啊飘埋出嚟啦，跟住就应该系会枯萎嘅，即系我睇唔到佢系可以长种长有嗰只， 因为佢樱花枝 系啦，佢冇根俾你啊嘛， 系咁嗱，讲多少少呢一个咧，嚟自东涌嘅樱花热点先啦，嗱，即系香港睇樱花其中一个必去嘅地点咧，就系东涌嘅樱花园啊，咁啊，东涌。嘅赤角南路啦，观景山山脚咧就种满咗呢个广州嘅樱花树嘅吓，咁啊现时咧已经盛开一片嘅叫做粉红嘅樱花大道啦，咁样咁啊呢个机管局咧今年仲引入咗咧85棵嘅新花种，叫好运来，哇好 好运来， 即系好好听嘅啫，好运来来来啊吓，嗱呢一种花咧就适合喺香港气候生长嘅。颜色亦都系鲜艳啦，目前咧已经有三分之一开花噶吓，预计咧下个星期后期咧就开得最灿烂嘅，咁啊，即系当然啦，网上都有好多呢啲喺东涌赏樱花嘅攻略啦，咁啊，大家咧喺网络上边咧可以多搵啲资讯同埋资料啊，点去到啊，点睇啊，咁样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过去两日在港岛区针对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及踩单车的违例事项进行执法行动，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另外窝打老道去回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转运站对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都是繁忙的，出九龙排到去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后少少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另外马料水泽长街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电台节目。 I started makeup because it was my way out of my anxiety, my depression, my negative self. I've been through a lot in my life. Basically, colors were my way of achieving happiness and achieving what was lacking in my lif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啦，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好简单嘅啫，就系记录一下究竟自己今日用咗、消费咗啲乜嘢钱，记录出嚟。 哦，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哋所有消费咧都已经有好多都系电子消费啦。例如我用嘟嘟卡嘅话咧，其实嘟嘟卡入边都已经有齐晒我嘅消费记录噶啦。电话嗰个嘟嘟卡即系我哋个 e-wallet 嗰个电子钱包入边嗰个咧有记录啦。如果一张张卡嗰个咧，其实你都可以用翻佢 apps 咧，就睇翻你嗰个记录嘅，好清楚。冇錯，非常之清楚嘅。咁如果你話係我用 credit card 或者其他支付系統，其實因為你電子付費就一定有記錄啦。不過咧，令到我諗翻起以前咧，我媽媽出零用錢俾我嘅年代，即係我小學嘅時候咧，其實我真係每一日咧，例如我當年由呢、這、一個美孚，我住美孚，搭車翻學去九龍塘咁樣啦。咁呢一程車咧。 我系试过搭系$1嘅吓， 哦， 我系啊$1嘅年代嚟噶，咁，我就喺呢一个美孚车站就入$1，就攞嗰张小童嘅车飞就入啦。咁然后咧，如是者每一日咧，亦都有喺呢一个学校嗰度咧，又有可能有几蚊鸡买下零食啊，计埋啲散纸咁啊，以前咁咧就会每一日咧，我就会写翻低自己用过几多钱。我有本簿噶，真系数簿啦嗰本，嗰个数簿咧就每日写咗我翻学用咗呢个钱，学校买零食用咗呢个钱。放學交通用咗呢個錢，然後咧，我假如我每一個月係有$100嘅零用錢嘅話咧，咁，我要對數嘅，哦，即係我要對咗個數啦，都唔係第一次有個對咗個數啱嘅，跟住咧，我媽媽先至會再出我下一個月嘅零用錢嘅。咁，呢個其實都係好好，即係訓練到我今時今日咧，唔係孤寒，係理財咧，即係會好有個好好嘅 concept， 就知道自己啲錢去咗邊。 即係講得好啱，呢，這個正確嘅理財觀念啦。即係成日都話，即係香港應該引入呢個理財學啊嘛。即係喺細細個小學啊、中學嘅時候已經好。啊，即係譬如阿小白就有一個自身嘅一個正確嘅理財嘅價值觀啦。好多地方咧，其實缺少咗就係教啲細路仔點樣儲蓄啊， 係啊， 點樣去運用自己嘅錢可以理財得宜啊！如果唔係，即係可以用細路仔嘅世界，窮奢極侈嘅。如果嗰個細路仔嗰個嘟嘟卡係無限增值嘅， 冇錯， 咁佢咪揈曬啲錢去咯，係咪先使未來錢咯？ 而家呢個發現咧，都有唔少我自己接觸嗰批年輕人咧，都有啲咧，其實佢哋甚至乎消費之前咧。原来佢哋冇问清楚个价钱嘅， 系啊，我都有发现呢个现象啊。 相当之系嗱，你又发现咗呢个现象。咁佢去消费之前，原来佢冇发现，原来嗰一样嘢已经超越咗佢自己嗰个原本谂住俾个钱。例如佢去参加服务，例如剪头发又好，或者系去做咩 treatment 都好 ，facial 又好，可能佢谂住$500落楼嘅，点知出嚟可能如果几千蚊嘅话咧，其实系完全系超出佢。咁佢。服務佢亦都 join 咗啦，咁又冇理由唔俾，咁好多時就有呢一個問題。咁，今日呢個命題咧就好好就係佢提我哋就每一日咧，我哋使咗嘅錢要寫翻低。我覺得喺使錢之前更加要了解咗嗰個服務或者嗰個嘅物件，佢個價值同埋個價錢，你自己係唔係接受先？如果係接受嘅，咁你咪 join 咯，你 OK 你咪幫襯咯。 你 咧 Vicky， 你會唔會寫低啲嘢㗎？ 其實而家咧，好多手機嘅應用程式咧都有唔同嘅。app 咧嚟到去俾大家咧去做呢一啲嘅支付记录嘅，其实即系譬如你会自己入低啊，今日咧系面包买咗$5，咁其实有呢啲咁样 list 咗出嚟咧，你会睇到其实我每一日用嘅钱系几多咧？假设如果有阵时，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添噶，你会见到我好似记录翻，原来我嗰日食咗面包添，咁咁我后日可以唔使食面包或者食下其他嘢，其实呢个唔单止系做一个金钱记录，系记录埋你嘅日常生活啊， 你仲可以谂下喂。系，日日都食面包唔掂，系时候整碗云吞面食 下。系啊，可以噶，即系譬如我今个月食咗几多次系麦当当咁样，咁你就知道下一次咧就唔好食咁多啦，下个月咁样咯。 所以呢个都系即系大家理财嘅时候就审慎啲啦，系咪先？ 系啊。 好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我都做得到今日就系 mark 低啊，今日咧究竟消费咗啲乜嘢，从而咧去 plan 下吓，咁啊，即系一个月啦，差唔多啊，今日好好啊吓，1月30号， 系啊， 月尾啊， 系啊， 成日都话 31。 月尾啊，勒緊褲頭啊， 系啊， 你勒緊褲頭之前嗰一日，喂，話俾你聽，今日究竟用咗咩錢啊？睇清楚都係重要嘅。 小明、嘉明講健康。 Hello，Hello， 李醫生。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小明又嚟咗啦。 係啦，冇錯啦，人咧就會病嘅。 係。 咁啊，病咧年紀大咗啊。又開始唔喐啊，咁樣咁啊，越嚟越肥啊，咁樣咁又有病。咁但係原來發覺呢啲咁樣嘅年紀大咗啊，唔喐嘅咧，係影響身體嘅機能。其中一樣咧，就叫做身體嘅慢性嘅發炎，啲細胞係啦。嗱，發炎我哋話啊，唔通即係面啊生咗粒大瘡嗰啲，係人都知道啊啲發炎啦。嗰啲唔係。喺呢个我哋当我验血啊，发觉咦，你个血沉淀质高咗，又或者另外啲叫做 C reactive protein 高咗咧，即系话你身体有啲嘢喺度咧，系所谓系统性嘅发炎，唔系话一度睇到发炎。但呢啲咁样嘅血啊细胞入边嘅发炎咧，影响好多病噶。好简单。腳痛啦，膝頭哥痛，關節痛，呢啲係 会讲咗好多次，你关节发炎啊，但系喂，我都冇乜特别嘢，我又唔系成日学阿小白行山啊，咁点会到个关节痛啊咁样？但呢啲亦都系有啲所谓 low grade 啊，低度数嘅发炎，令到咧身体入边咧有一种嘅物质叫做 cytokines， 呢种物质咧喺个关节度走咗出嚟。咁啊，所以有啲發炎咧，係破壞咗關節嘅組織嘅。咁啊，我哋話通常啊，食啲止痛藥啦，非類固醇性嘅藥物，去止痛 NSAID。咁啊，但係咧食話咁樣食到幾時啊？會唔會有傷胃啊嗰啲咁樣咧？咁啊，我原來發覺又加咗一種咧，又係嗰樣好嘢啦。Omega 3啦，唔係幫佢賣廣告啊。好啊，咁呢隻咁樣嘅所謂魚油咧，令到咧組織嘅發炎咧係降低嘅。咁所以啊，如果你係關節痛，食啲關節痛嘅藥，止痛，佢加埋呢個 Omega 3咧，可以減低啲發炎咧，似乎咧可以令到你止痛嘅功效咧就更加好，更加快嘅。咁啊，好多人而家食緊啲食蝦殼丸啊，嗰啲好多 嘅，好多唔同類型嘅吸取方式 啊，有啲有粉啊，有啲係丸啊，glucosamine 啊，賣到周街都係嘅呢啲。咁啊，尤其喺外國仲多一大樽咁啊，啲人買翻嚟送禮。咁啊，如果蝦殼丸咧加埋呢啲 omega 3。Omega 3又是会令到减低那个发炎的呢，咦，似乎个效用又好啲喎，所以两样又好啲。咁当然做好多人研究呢，即係我哋梗係小心，喂，会唔会喺药厂后面推波助澜啦，咁你哋又自己试啦。 好。 因为好难係有一个真正嘅研究，一定有一定冇，梗係有啲人有效，有啲人冇效㗎。咁另外呢，如果你有糖尿病啊，维他命 B 唔够啊，时时饮酒好多啊咁样呢，咦，咁你会有啲所谓周边神经嘅问题啦。真係好多去到手指啊脚趾啊嗰度好似有啲麻木啊，痹痹地啊，冇乜力啊嗰啲咁样。尤其是糖尿病呢，就是通常咧，翻去复诊嘅问啦，喂，你有冇好似着物咁样一路由脚趾一路上嚟，觉得好唔舒服啊、麻痹啊、痹啊咁样？呢啲就系所谓 peripheral neuropathy 啊，周边神经出事啦。咁呢啲咧，我哋系点样知道你周边神经有事咧？嗱，周边神经咧，我哋试两种啦。第一种咧，就是对于痛的反应，用啲针轻刉佢，咁呢度咧就试到幼的神经线出事。但如果粗啲神经线咧，就是震动噶，又用第二种方法试噶。好啦，我哋有乜嘢可以帮呢？是可以用啲维他命 B 1612呢啲咧，咁嘅维他命咧系要支持到神经线嘅重生啊。所以好多时候咧，有呢啲问题咧，糖尿病啊，有啲神经线嘅问题咧，我哋食翻啲维他命 B 啦，咁可能有啲帮助。讲开呢个糖尿病啦，糖尿病咧发觉不幸嘅有啲一型糖尿病，一出世冇几耐就有啦。咁啊就要打胰岛素嘅，因为系唔够胰岛素。好啦，喺美国又发觉，咦？如果你有一型胰岛素又有呢个时要揸车嘅话呢，三分之二人揸系车，通常喺美国梗係长途啲㗎啦。我哋内地都系长途㗎啦。三分二呢係有试过揸下车血糖不够。血糖低，血糖低系点呢？哇，个人手震，注意力唔集中，飙冷汗。好辛苦嘅， 咁会危险喎！如果揸住车嘅话， 大概过去嗰两年喺呢个研究咧，4%咧系有交通意外，因为血糖低。咁呢个如果你系年纪大啲啊，糖尿一型好耐啊，又有啲糖尿嘅，我哋讲过周边神经有问题嘅话咧，真系特别小心啦。因为咧系如果你系要揸车 啊，系咁嘅问题咧，你一定要咩？要知道自己有啲糖喺度， 系 系啊，最好咧就系未开揸长途车之前咧，试一试你啲血糖，嘟一声用啲仪器啦。如果你已经系有啲可能低嘅咧，就要补充翻啲糖，咁样咧你揸车咧。先会再呢个 安全啲啊！ 好啦，呢排我哋香港天气好啦，但有阵时有啲地方天气唔好嘅时候咧，行雷闪电啊，嗒一声，好多人话俾人触电啦。 哦， 呢个天然嘅触电啦，但有啲咧系室内嘅触电啊，譬如有啲电线啊，唔知外露啊咁样。咁试过有病例就好得意嘅，咁啊，佢呢个触电。在个额头啊右眼附近 哦， 几犀利下嘅，一整咗之后咧，嗰度嗰啲皮冇咗啊，又突啊喺个太阳穴附近。 哦、 咦？但佢好得意哦，电完之后咧，佢跟住右眼睇嘢睇得唔好，好蒙。咁、哦、一睇，原来发觉咧有右眼咧啊，过咗一两个月咧，睇到白内障。 哎呀， 白内障我哋通常系年纪老啦，嗰、那个眼镜片嗰度系蒙咗啦咁样。咁、但系点解佢后生嘅啫？一电完之后咁样咧，咁啊，咁啊真系眼科医生详细检查，真系系完全因为电击影响到眼嘅白内障。 哎呀， 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唯有咧就系做手术，咁啊攞咗呢个啊再换嗰个 lens 啊，咁啊。咁啊，好彩咧，就发觉佢电击系影响镜片嘅啫，入边啲神经线啊、视网膜系冇事嘅。 哦， 咁、啊、 样 咧都安心啲咁啫。所以咧，意外咧真系好难讲，有乜嘢事咧都可以发生。 哎呀，唔该晒小明啊！ 太快，伤得心血喷。 2024年1月30日星期二，今日都是一个有关食的日子。今日是牛角包日啊！究竟点解会有牛角包 ？Ficky 转头话你知。 梦想可飞得起，谁都不需叹气。陪你振作写好那20年传奇，持续练练到尾，只有百块腹肌。要确信理想先有望能集气。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那天空梦想与梦，目举年岁烧一把火，放于心中。无论世路情人，谈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寸步难行，理想即且是通真，给你牵引灵魂命运。日日夜夜困在房，继续被动，差点叫自己跌入空洞。冬天风筝如风，今天打开这天窗，有梦想与梦。老友你要睇下别墅，有你冇礼物嘅数，时时痛快嘅旅途。哦，你咪着怕你岁数，快去跳步步，人世嘅奥秘与你探。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轨迹那天空，梦想与梦，无惧年老烧一把火，心孔之中，无论世路成人。寻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寸步难行，理想的且是通真，给你牵引灵魂命运。你无信心，你分一份，你有决心。理想太过远，要搭的士，司机笑两笑，或者穿屎，偶先会发。会啊，一大早而咯。 传说牛角包的起源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家面包店，当时发生着维也纳战役，很多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都会在夜晚的时候偷袭维也纳。由于当地的面包师傅很早起身整面包，无意之中他们就发现了军队的出现，于是拉响了全城警报，最终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就要撤退了。而他们为了纪念这一次的胜利，面包师傅就将面包做成了好像号角的形状。而牛角包的食法都有很多，可以有咸食，也都可以有甜食。在今早的早上，不妨买一个牛角包作为早餐，又或者可以买有朱古力馅的作为今晚的甜点。 正，如果朝头早咧食个牛角包，再加杯咖啡咧，开展你今日啊1月30日咧美好嘅早上咧，绝对系 perfect 嘅。咁啊，依家咧1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啊，真系潮湿，87%啊。咁呢个都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要注意啊。 思想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睇睇隔晚美股嘅表现啊，道指啊有得升啊，升224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6点啊，两个指数咧都齐创新高噶，纳斯达克指数都升，升172点啊。港股就争啲一下，因为美国方面啊憧憬佢哋嘅科技业绩啦，出嚟条数系好啦，咁啊反而咧贴士啲一下，即系根据啦，即系呢个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低水200点，咁啊今日一开出嚟就 mark 低嚟开，就应该就穿16000点噶啦，一开市嗰一口咁样，咁所以散户股民就要特别留意啦。啊，市况嘅唔同嘅变化啦噃，咁啊转个头咧，有机会再同大家 update 下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消失的地图咧，咁啊开始之前咧，咁啊亦都呼吁下，除咗呼吁1473888之外咧，原本今日咧就约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 Emily 啊吓，咁啊我自己都同阿 Vicky 咧打咗几次俾佢，都留咗言俾佢嘅，咁啊似乎仲未听到电话，咁我哋咧就等多你一阵，系啦，咁啊希望我哋听到呢个呼吁之后咧，就快啲听翻我哋嘅电话，咁啊我哋会问翻你一阵间 Morning Call 想播咩歌啦，嗱如果你都再揾唔到嘅话咧，其实听众而家都可以打定电话嚟先嘅，预约又好，又或者系。一陣間睇下 Emily 個缺口啊，等大家即係冷手執個熱戰隊啊嚇，咁我哋轉題會再同大家講。而家先呼籲咗 Emily 聽翻電話先，好啦。咁呢個時間咧，咁我哋嘅消失的地圖今日同大家咧都係遊一遊香港先，因為香港實在太多咧就係精彩嘅地方，咁所以就連埋好多外國嘅人咧都會嚟到香港。我哋如果去到外地玩嘅時候咧，香港人我哋都好喜歡咧佢哋一啲嘅街頭上面咧係揾一啲好有特色嘅街道，然後咧就 selfie 啦，一大班人影相啦。特別係啲乜嘢嘅我哋喜歡。就是那些圖啊，即是那些 graffiti 啊，咁其實在我哋外國方面啦，我哋一見到嘅時候就認為呢一種咧就係外國式嘅文化啦，咁啊亦都可以表徵住透過呢一啲嘅畫工啦、牆上面嘅畫工啦、壁畫咧，咁啊體驗得到咧就當地嘅一種嘅文化氣息啊，或者想表達嘅某一種嘢。香港咧都絕對唔少呢一類嘅壁畫嘅，咁可能大家喺平時嘅生活入邊咧行路都太匆忙啦，咁啊港島亦都相當之多，咁啊特別係一啲金融地方，又或者喺西營盤一帶，西營盤都非常之多，亦都可以即係真係為咗去到影壁畫而去西營盤。所以今次呢個咧，即係要提一提大家嗱，嗰度有啲咩出色嘅傑作咧，相當之多啊！嗱，去到西環咧，除咗即係西環碼頭，大家都好中意啦。呢啲嘅壁畫方咧，其實都相當之近呢一個嘅港鐵站嘅。只要咧嗱，十幾幅嘅唔同大型壁畫嗱，今次先講咗呢一個咧，都係位於西營盤嘅位置先。咁喺一個港島西嘅潮流新據地嚟嘅，其實真係可以咁樣形容啊。因為喺西營盤嘅，譬如中正街啦，咁佢哋一帶咧都已經有一個咧就叫做魏理坊啊 Artland。咁呢個位置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壁畫，無論係喺樓梯啦，樓梯嘅壁畫其實相當之靚嘅，因為本身牆壁已經有一大片嘅畫作啦，然後樓梯就好似我哋廣播道落去醫院嗰個位置，我哋嗰條樓梯其實亦都畫咗咧，係呢個九龍城區嘅一個傑作嚟，係 啊，好靚、啊， 嗰個咧係啊，你一下低望上去咧，就一條長樓梯，全部都係有畫嘅，係啦，我有見過畫畫嘅人士，外籍人士嚟嘅，咁佢就畫緊個畫嘅時候，我都有同佢傾過兩句，就亦都係當然讚佢啦，因為佢嘅畫工令到我哋行上嚟廣播道嘅時候咧，心情都好咗啦，所以呢個就係 佢都開心， 行落去睇唔到嘛， 我會回頭望一望， 你會回頭望咁就得啦，係啦，咁但係。停低先回頭望喎，驚跌親。好啦，咁你就喺呢一個西營盤方面亦都有好多嘅。咁喺西營盤嘅 B3 出口，港鐵站 B3 出口一開嘅時候咧，咁你已經見到第一個作品啦嚇。咁今次呢一個作品咧，就係有森林啦，同埋呢個都市咧，就已經融為一體啦。因為咧，你見到有大廈嘅牆壁咧，已經寫咗啲簡單嘅字，而且咧用一啲大型嘅樹葉啦，以及咧就花朵咧就做咗啲圖案。咁你一望嘅時候咧，就雖然都喺鬧市入邊。但系感觉都已经清新咗， 几正啊！嗰条魏理坊啊，咁啊好多嗰啲细嘅叫做咖啡店啦，俾你我嚟又打下卡啊，饮住杯咖啡。 系啊， 好似头先小白话斋，游历下啦，呢个中西区有啲得意嘅独特文化色彩噶。 系啦，咁你再行多一段路咧，你见到一啲好似彩虹咁样嘅，咁呢个彩虹就叫做五彩缤纷嘅壁画隧道。咁呢个壁画隧道咧，原来都系由佢哋嗰啲作品咧。 先講先，佢啲作品全部都係人哋係有名嘅藝術家去到繪製㗎嚇，唔係求其喺條街嗰度畫㗎，求其喺條街畫嗰啲係非法嘅塗鴉嚟㗎嚇。好啦，咁今次呢一個咧，壁畫隧道咧就係睇翻資料啦，由呢一位藝術家叫做Pantone C咧，利用咧就好多唔同嘅顏色咧，就沿住呢一個隧道一路畫嘅時候咧，就展現出原來隧道下邊都感受得到爵士樂高嘅節奏，即係你見到好多人好似拎住樂器啦，亦都會見到好似披頭四嘅唱片嘅封面啊。而呢一種嘅影子喺入面，亦都見到有人好似喺度跳緊芭蕾舞咁嘅影子。咁所以呢個咧都相當之靚嘅。咁你一路行落去嘅時候咧，亦都會見到咧喺頭先阿歐亦都有提過，譬如魏理芳啦。咁入面其中一個壁畫嘅畫，就呢個都好多人影啊。就係、是、有位小女孩咧，就喺個大概2層樓高嘅位置個壁畫啦，就喺度淋緊花嘅，淋緊花。咁佢好多呢一類型嘅，即係著住花裙再淋花，其實你可以想象得到咧，好花哩花碌，亦都咧就係好青春啦。好有活力的感觉的。咁我觉得呢一啲嘅画作，如果喺香港嘅闹市嗰度见到咧，其实系会令人几开心噶吓。好啦，咁你再一路行嘅时候咧，又见到其他唔同嘅画作啦。啊，今次其中呢一个画作咧，亦都系旁边系彩虹楼梯嚟嘅。咁唔知道会唔会都系因为个灵感嚟自彩虹村啦？咁所以大家喺呢度影相嘅时候，除咗个楼梯咧。都已經係用咗紅橙黃藍青藍紫，去到咧就畫咗好似我哋廣播度下都係樓梯咁，又下啲望上去咧，全部都係七彩嘅顏色嚟嘅。而且佢旁邊咧亦都畫咗好多唔同大型嘅花，好似頭先咁。但係亦都你有畫到咧，就係有人去到行路啦嘅一啲嘅畫作啦，甚至乎有啲海洋生物咧就坐喺啲石頭上面嘅感覺嘅。佢好多嘅畫風咧，見到喺西營盤呢個位置都係同音樂以及植物嘅元素咧係掛鈎嘅。 我覺得好啊，好在即係唔係一個藝術家處理曬。即系就有几位咁去负责，咁就变咗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就算你唔中意 A， 又可以揾 B 嚟打卡；唔中意 B， 又可以揾 C 嚟打卡咁样。 系啊，佢其中有啲个位置咧，个主题咧都喺中正街嗰度嘅。个主题直头话系维也纳嘅音乐小镇。咁维也纳音乐小镇，大家就会谂到系欧洲嘅风情啦，以及有好多细细间嘅铺头仔啊咁样。咁佢咧啊，香港都好多铺头仔嘅，但系佢连埋个墙壁咧。佢都畫咗啲鋪頭仔喺度，咁令人個感覺就算係如果係以前嘅話，就一條可能石屎嘅樓梯啦，石屎嘅牆壁啦，感覺上會悶啲嘅。而家咧好多人，就算我自己咧行過西營盤或者中上環一帶咧，見到咁多壁畫，我係真係會停低，同埋我亦都見到好多人咧，遊客又好，本地人都好，會停低喺度 selfie， 甚至乎係影相嘅。咁的而且確，原來喺呢一啲嘅畫作上面，可以令到我哋繁忙嘅生活入邊咧，可以感受利用藝術。令到我哋有脑袋放松嘅感觉嘅，咁我觉得呢个相当之好。咁另外亦都见到一啲画作咧，佢系会带俾人哋宁静嘅。咁其中一幅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咁佢嗰个位置咧就系、是，佢系一个经典嘅荷里活传奇人物嚟嘅。咁啊就用一种好靓嘅玛丽莲梦露嘅感觉嘅。咁喺个墙壁上面咧就好似做咗一个叫你安静咁样嘅感觉嘅，即系竖一只手指咁样嘅感觉嘅。咁呢个咧我都觉得咧系相当之靓，而且咧佢喺2020年的时间也多了一些新绘制的，譬如用了李小龙七彩李小龙去到绘制，如果大家经常都会行过，因为都画了几年了，经常都会见到就是有这个李小龙的 七彩的画像在这里。如果你说除了西营盘之外，在中上环一带其实也都相当之多。其中一个我自己见到的时候，如果和日本朋友一起行过这个位置，我也都会很努力介绍，因为会跟他们说这个就是大口仔。香水十五咧就有份畫嘅，因為當年香水十五咧就喺呢個街頭畫嘅時候咧都轟動咗一時啊。其實佢係畫完先轟動嘅，佢畫緊嘅時候咧，啲人唔知佢嚟咗香港添噶。咁佢咧就喺呢一個西利街同荷里活交界嘅位置咧，佢嗰陣時搭咗個木板喺度嘅，圍住咗喺度嘅。咁啲人你知香港都好多工程啦，咁成日見到你圍住咗木板喺度，咁你就兜過去就唔理啦。咁但係 會太懷疑。係 啦，原來嗰陣時入邊咧就圍住咗啊，我哋就叫大口仔。咁香水甚仔入邊就畫緊一個嘅壁畫嘅，佢自己親自畫嘅。咁都畫咗一段時間㗎。其實佢嚟香港都差唔多成個禮拜，就係專注喺呢一個畫作上面嘅。咁佢画咗呢一幅嘅画作之后啦，咁你见到佢就係用一个火红色嘅，咁亦都用咗呢好好啊，用咗香港嘅市花杨子荆，咁去到呢就博通咗，好似杨子荆变成咗一条天地线咁样，咁一路延伸落去，咁亦都有好多好似我哋嘅区徽嗰个杨子荆嘅 logo 亦都放咗喺呢一个嘅壁画上面。俾人感觉呢就第一有香港嘅元素啦， 第二就係好生動。呢、這個咧係我幾欣賞佢嘅，即係佢除咗唱歌或者演戲做司儀之外咧，原來佢畫畫真係幾靚。咁、 哦、 如果大家行開喺西利街同荷里活道交界，其實亦都可以去望一望啊嚇。咁呢一帶咧仲有好多出色嘅，就例如係水池巷嗰度啦，亦都有韓國嘅涂鸦创作人啊，咁我哋亦都咧就画咗香港嘅著名武打巨星李小龙都喺度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壁画。如果大家行过呢一个嘅叫做中上环一带咧，我觉得真系大家要去落力啲去揾下，你净系行呢一类型嘅街道，再用你自己个手机去到影下相咧，其实都已经可以过一个非常之有艺术气质嘅下午啦。 今日就同大家讲下科技界嘅新宠儿 MR， 即系混合实境。你可能听过 VR 同埋 AR，MR 就系将呢两样嘢结合埋一齐，带俾我哋一种全新嘅体验。喺 MR 入边，我哋可以见到虚拟嘅物件同真实世界嘅结合。想象一下，你会戴住一副非常之特别嘅眼镜，可以喺一个真实嘅办公室入边，见到一个 3D 嘅虚拟同事坐喺你面前。佢喐嘅时候，你嘅眼镜都会有即时嘅反应，令到虚拟同埋真实可以互动。呢一个就系 MR 啦。MR 嘅应用真系无远弗届，无论喺远程教育或者系医疗手术嘅模拟，甚至系制造业嘅设计或者系测试，都可以用 MR 提升效率同埋准确度。医生可以喺手术之前喺 MR 环境入边练习。工程师就可以在真实的引擎旁边加入虚拟零件看看效果。不过 MR 和 AR、VR 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 AR 就是将虚拟资讯加在真实的世界上面， VR 就是完全的虚拟实境，而 MR 就是可以将虚拟和实际环境完美融合，令到两者都可以互动。希望我哋将来嘅日子度可以有更加多 MR 嘅技术加入，令到我哋嘅生活同工作变得更加方便同埋有趣。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孔奕璇璇仔。 好啦，咁呢个时间呢，就如果有听众想今日吓、用今日嘅位置嚟到去打呢个 morning call 送俾你，点唱俾你啲心爱嘅人啦、朋友啦，又或者屋企人呢，都可以而家把握呢个机会。我而家会接大家电话，打嚟1872388。 係啦，生日啦，结婚纪念周年啦，感谢嘅说话呢都系透过1872388啦。咁头先亦都打个电话俾阿 Amy 呢，真系冇办法啦。咁电话都系继续冇人听。 不过都系多谢屋企人嘅专业口罩。叫做喺大电波同你都将个心声讲出嚟啦。是啊，1872388，转过头听大家电话了。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and I say I know you don't. We thought a cure would come through in time, now I fear it won't. Remember looking at this room, we loved it 'cause of the light. Now I just sit in the dark and wonder if it's time. Do I throw out everything we built or keep it? I'm getting tired even for a phoenix, always rising from the ashes, mending all her gashes. You might just have dealt the final blow. Star, 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Cause you're losing me. Every morning I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 To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I sent you signals and bit my nails down to the quick. 出嚟啦！佢系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You Losing Me。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一月三十号嘅星期二，我哋一齐请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有两场嘅篮球比赛系嘛？ 冇错啊，好紧要啊！今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二会带俾大家两场呢个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嘅季后赛嘅中邀场比赛啊！先同大家介绍，今日夜晚6:55有季军赛嘅下半集第二场啊嘅直播，有永伦对呢个康仁福建。早几日今日打咗最后一场嘅季后赛啦，定咗呢个季军嘅组合就系永伦同埋康仁福建啦。啱啱佢哋对痛咗一场，今晚呢一场嘅第二场咧，就知道真正嘅今个球季季军谁属。咁啊，另外啦，去到晚上10:30有呢个总决赛啊，争冠军嘅第二场，就有呢个香港东方对满贯，两队咧都系翻霸嚟嘅。呢一个总决赛咧就有三场两胜制，啱啱打完第一场。领先嗰个可唔可以再保持优势，直接就赢咗呢个冠军呢？想知嘅朋友记得留意今晚10:30嘅总决赛第二场啊！ 冇错，有两场波啊，一场系6:55同埋10:30嘅。咁而且咧节目只系会电视播放嘅，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咁啊，敬请留意啦。去到7:35嘅晚上有海关 get 色高嘅，咦有澳洲片喎、 啊。冇错啊，咁啊翻嚟港台电视31咯吓，咁呢、這个。海关 get 色高咧，之前我哋睇过咧，香港海关咧唔同嘅執法部门，佢哋究竟点样运作，佢哋当中点样细分佢哋嘅工作啦。咁啊完咗之后咧，咁啊添食喎，就做咗呢个海关 get 色高欧洲片。咁啊讲乜嘅咧？摄制队咧先后去到呢个比利时同埋法国，访问一下借调咗去当地嘅一啲海关嘅官员啊。咁啊睇下咧，佢哋喺呢个世界海关组织以及系国际刑警组织嘅日常工作同埋生活点滴。另外亦都会了解一下香港海关点样对呢个派驻海外嘅同事咧有啲乜嘢支援感话。今集第一集啦，就会同大家睇下咧香港嘅海关关长啊，阿何佩珊咧点样去到带队咧准备出席啊，去年即系2023年呢个世界海关组织海关合作理事会会议嗰度。就是呢個比利時嘅布魯塞爾嗰度舉行，同一時間咧就會探下調派咗當地嘅一啲官員同事，咁啊睇下佢哋嘅工作係點樣。想知道出埠啦，睇下海關去到海外嗰度有啲乜嘢新嘅見解可以帶到翻嚟香港幫下我哋嘅話咧，咁啊留意今晚7:35海關 get set 高歐洲片啦嚇。 冇錯，尤其是我哋淨係知道多啲咧係關於香港嘅，咁但係外國譬如歐洲咁樣，佢哋係點樣處理一啲犯罪活動啦？海關佢哋有啲咩任務？我相信兩者嗰個處理嘅方法或者即係特別嗰個罪行嘅發生，應該係有少少唔同嘅。 嗯， 係啦，咁所以想知道更加多就記得留意今晚7:35嘅海關嘅石告歐洲片啦。去到夜晚黑8:00嘅醫生與你，今集係講啲咩咧？ 今晚繼續係醫學人呢個環節啦。繼上個星期咧訪問咗黃志基教授咧，咁啊今集送俾大家黃志基教授專訪嘅下集。 嗯， 黃教授咧係港大藥理及藥劑學系嘅系主任。佢亦都係國際嘅藥劑學嘅權威嚟嘅。佢咧即係除咗係喺港大嗰度教書之外咧，亦都要同世界各地好多學術機構，甚至乎國際衛生機構合作，好多嘅國際會議佢四出奔波，周圍去講課，好忙碌。我哋除咗認識佢嗰個工作有幾個繁重之外咧，佢亦都會透露一下咧，原來喺2014同埋2022年咧， 佢先后两次发现患上呢个淋巴癌啊。咁啊，佢会同大家分享下佢点样透过信仰同埋屋企人嘅支持底下咧，战胜呢个病魔，同埋点样去坚持佢继续科研啊，为公众健康同埋医疗系统把关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呢位黄教授，除咗听佢工作上面嘅事情之外咧，亦都听下佢生命上面有啲咩分享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 我相信教授因为本身亦都系系主任啦，即系药理及药剂学系嘅系主任，佢本身都系一位药剂师或者医生啦。咁我相信佢对于点样对抗病魔系有了解嘅。咁但系最难咧，我觉得有时就系能医不自医啊。 嗯， 即系你冇办法自医到嘅时候。是需要人哋帮手，佢应该就会更加明白到原来病人嗰个心情，同埋要点样先帮到自己，点样安抚佢嘅家人或者朋友，呢啲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去睇多啲，去听多啲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阿畅。咁啊，港台电视咧好波连场啊，咁大家就锁定啊，一路睇住电视，一路又听下收音机啦。接近咧九点半。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嘅情况，今日大致多云啦，早上咧有几阵微雨同埋薄雾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大概20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啊吓，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都系潮湿一啲嘅，依家18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延长实施学校为本三层应急机制，至今年12月31日。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话同意延长机制，更希望医管局能有足够配套。朱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出现自残和轻生个案仍多，但仍有改进的地方。朱国强透露，曾有校长反映遇到认为属高危的个案，致电机制的应急专线，获得的回复是如果紧急叫校长致电999求助，如果非紧急可以向医管局精神科求诊。亦都曾經有校長反映得不到支援，有個案學生按照指示求診看醫生，但結果要排期一年。朱國強又說，曾經有試過輕生的求助學生先到一間醫院求診，被醫生評為沒有問題，但另一間醫院的醫生就評為很嚴重，需要跟進。因此他希望医管局要有相关配套和医生专业培训要统一。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上午10点将会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会见传媒。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会出席。李家超上星期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听取议员意见时话，立法工作是刻不容缓，指出国家安全风险是真实和持续存在，完成立法是将困扰香港多年的问题画上句号，让香港无后顾之忧，并全心全意集中精力去拼经济和发展，解决民生问题。他又說會設幾個專隊進行23條立法解說工作，並針對社交媒體可能出現的惡意攻擊設立應變反駁隊。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說，日本首次成功登陸月球的無人探測器已經恢復工作，着陸時由於姿態異常，光伏電池板無法發電，但隨著太陽方向改變，有可能已經開始發電。機構說兩日前成功與探測器建立通訊，啟動探測器上的相機，對月球表面進行拍攝，以研究岩石的詳細成分和了解月球的起源等。探測器今月20日成功登陸月球，令日本成為第5個成功讓探測器登月的國家。 另外亦成功进行精准着陆，探测器在距离目标地点55米的半径内着陆。但是探测器在着陆时，两台主引擎中其中一台异常，令探测器以倒立的姿势着陆，光伏电池板朝向西面一直无法发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微雨和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六风势较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34点，跌242点，成交金额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31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2.65，跌2.15；腾讯控股279.4，跌2.6；药明生物22.5，跌6.5；比亚迪股份180.7，跌5.3；阿里巴巴71.75，跌8.5；美团66.45，跌8.5；中国平安33.15，跌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3，日元147.34，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1，人民幣7.176，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84，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6,127點，升100點。港金报18,9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43美元，卖出203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返出面嘅交通情况，受交通意外影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广东道至上海街全线封闭，龙尾而家喺连翔道近擎天半岛，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车多，龙尾喺佐敦道。重复一次，受交通意外影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广东道至上海街全线封闭，龙尾而家喺连翔道近擎天半岛，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车多，龙尾喺佐敦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喺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喺城市花园。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喺科学园，而较后近大埔铁路码头都系较为车多，龙尾喺新丰花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有了 Jessica 推出了全新的动漫第二季片头歌曲，歌曲今次表达了在没有阳光的生活里面对晴天的渴望。 Jessica 希望用这首的作品为全世界的人的冒险旅程添上更多的颜色，将色彩和希望画在你的脑海当中。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Jessica 新年快乐。日本男榜推介作品 Yorushika Sunny Ha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想一想，道路工程就在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斌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六场啦，有咩嘉宾先？ 呢一队由女声合唱到成团，成为最佳女团友啦。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六场将会有 Beanies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二月三号下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直播室入边有阿 Ola、Vicky 同埋小白喺度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之前咧 ，Vicky 又要讲翻一个点唱嘅项目。 冇错啊，都有好多咧点唱嘅朋友咧打嚟咧，有好多唔同嘅点唱嘅。首先咧，第一个就系 Emily 啦，佢就要点唱俾佢契女以及系契女嘅妈妈。点解咧？原来佢个 friend 啦，即系契女嘅妈妈咧，同个女咧系同一日生日。 哦，好 啊，系啊，即系佢生日嘅时候生埋 B B。 正 系啦，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除咗 Emily 之外咧，亦都有第二位听众，就系、是、Monica 啦。 早晨， 早晨 Monica， 早晨， 早晨 ，Hello，Hello， 你好啊， 又 精神喎把声，有啲咩事情同我哋分享？ 要精神啲啊， 系点解啊？ 因为今日我要同妈妈搭戏啊， 系咩事？咩事？请讲。 妈妈今日等一等。 我要冷静啲， 系 要缓和少少情绪。嗱，集气方面咧， 深呼吸，深呼吸。 我哋都知道你可能有少少小手术要做啦，同屋企人咁样。但系放心，我哋咁多个正能量宝宝，一路集气，帮你将祝福咧，即系透过大电波送过俾你。不过可以慢慢讲嘅，其实 我而家开始讲。 好啊， 我帮妈妈集气。妈妈今日入医院做通波仔心脏导管手术，我希望佢快啲康复，快啲出院，同我哋一起过新年。 好啊，好啊，一定冇问题。 妈妈加油啊，妈妈加油！你介唔介意我都叫佢做妈妈？ 唔介意， 系啊，妈妈都加油啊， 加油！妈妈要努力加油。 啱啱啱，系啦， 我哋等你出嚟。 系咁啊，手术大成功之后咧。要戒口啊，要乖乖地食嘢。过年嗰啲年糕啊，皮猪肉唔好食， 冇错， 系啊，少少地好 咯。嗰啲咩腰果、开心果，系啊，着凉 系啦， 着凉 少少地好 咯。多啲休息，唔好周围走，唔好咁辛苦咯，妈咪。因为妈咪真系好辛苦，见佢好辛苦，成日为家庭买依样买嗰样，打点依样打点嗰样，即系真 系 好辛苦咯。我希望佢唔好再咁辛苦咯。 你会唔会帮下？ 大哥啦， 系啊，大哥啊，系啊。 不过咧喺家长心目中咧，就算你四十岁、五十岁，佢都系当你细路仔嘅。 系啊，冇错。所以我觉得我阿妈都系当我细路仔噶， 当你细路仔，几乎仲想买包薯片氹下你开心嗰啲。 我阿妈真系有买薯片氹我开心噶。 系啊，咁啊，所以呢啲 人工食下好啦。 系啊，呢啲都系啦。咁所有嘢都顺顺利利啦。今日几多点啊？安排呢个小手术？ 佢一点钟。要入医院咯，系啊，咁我哋唔知佢几点钟做，但系一点就要入医院咯。今日下昼一点钟要入医院。 你哋会唔会有其他哥哥姐姐啊，或者妹妹 兄弟姐妹咁样 入去一齐？ 有啊，爸爸同家姐陪妈咪入去咯。咁我今日就唔入去啦，就听日咧就等佢做完手术，我就。去探佢， 好系分头行事。你记住话 其他屋企成员都系听日会探妈妈咯，因为个个都未必请到假， 明白？ 咁佢哋都要翻工，咁家姐就好彩攞到假就陪妈咪入去，咁爸爸又系陪妈咪入去咯。咁我喺度同佢集气祈祷，咁就希望佢。顺利啦，手术顺利啦，身体健康啦，快啲可以出院啦。咁出咗院之后，以后都身体健健康康。 啱啊， 系啊， 系啊，同埋 听得出你好锡妈咪啊。 我估系妈咪减下肥啦，因为佢好。即係好唔係好中意做運動。 Monica 出咗院先講呢啲， 係啊，呢啲我希望佢做，係啦。希望佢以后都做少少运动，保持自己身体健康，都唔好做运动咯， 喐下啦，系，同埋亦都唔 少少， 冇错，喐下咯， 同埋唔好觉得做家务已经系运动啊。即係呢個都要係啊！ 其實辛苦， 嗰啲係辛苦冇錯，嗰啲係勞損嚟㗎，嗰啲唔係運動嚟㗎，運動係帶氧另外一樣嘢嚟嘅。嗱 ，Monica， 即係希望佢行下都好咯。 係啦，你記住同翻媽媽講 ，Monica， 你話神光第一線咧，我哋所有人啊。全香港嘅人咧都为佢集气， 都支持佢。 多谢你哋啊 ！Monica 有冇头先一路听你讲咧，好多叮嘱啦，好多叫做祝福啦咁样。但系其实你有冇觉得逆转咗？旧时咧呢说话系你妈咪同你讲，喂 Monica， 你唔好饮咁多汽水啊， 唔好咁夜翻啦， 即系你 我唔饮汽水。 但系你有冇觉得呢种咁嘅叮嘱或者咁嘅训练咧，好似逆转咗？好似佢系细蚊仔，你系大人或者你系家长。 系啊，互相扶持啦。 系啊，即系我估都系啦。即系细个嘅时候，爹哋妈咪照顾你哋咁好，咁调翻转头，你人大咗，即系等于你听日去探妈咪嘅时候，你都会玩充足嘅汤水过去，即系 唔知饮唔饮 贴一下， 系喎，问下医生。咁你今日叫爸爸同系咪家姐啊？问下医生咯，即系做完手术之后有啲咩系可以食嘅，咁你去准备咪得咯。 系啊，清淡啲咯。 系啱啱。 喂 ，Monica， 最后讲埋呢句，嗱，你都唔好咁担心。有阵时咧，照顾者咧好担心咧，自己都搞到变咗慌失失奇兵啊！啲电话留低晒啊，跟住要做嘅嘢又唔记得做啊，煲汤又唔记得熄火。嗱，你都自己冷静少少先，即系你自己要接受一样嘢。其实

可以食雪糕。喂，之前咧咁香港冻嘅时候咧，认真、哦，其实我都有咧去便利店嗰度买啲雪糕嚟食，即系 有啲朋友都系中意天气冻食雪糕，觉得好正。 冇错冇错，我亦都有喺啲即系冰天雪地嘅地方食雪糕，系即系另外一种嘅感觉啊！即系又出边又冻啦，然后你食咗雪糕啦，心肝脾肺肾又冻啦。不过咧就面对嘅情况就系、是由于出边嘅环境比本身个雪柜仲冻嘅关系，个雪糕拎咗出嚟之后咧越嚟越硬。系啦，唉，嗰次我人生好难忘啊，因为拎到出嚟个雪糕越嚟越硬。所以好难食软雪糕入边硬雪糕， 同埋咧你冻冰天雪地食雪糕嗰阵时，条脷咧会黐住嗰个冰棒或者雪糕咁样啊。 所以食嘅时候都几有技巧噶。 系啊，如果唔系咧，你黐住咗一扯啦，可能扯啦，即系痛啊，或者会损啊。咁大家要留意翻呢样嘢啊。 最惊咩？你条脷俾个雪糕黐住喺条街嗰度行经嘅时候，丑样啊！人哋帮唔帮你好啊？ 人哋等埋小白，我想 唔 帮你 手？好，好彩我就少发生呢个情况。好啦，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几款雪糕。咁呢啲雪糕咧，我觉得都系有啲部分都香港、可能大家叻嘅话咧都可以搵得到。咁但系咧，呢啲雪糕喺外地啦成名，咁啊部分嚟过香港或者已经到咗咁样。其中一款咧就叫沙棘暴浪雪糕。 哦、 即系之前咧，其实都好似曾经有喺节目嗰度讲过嘅，就系、是、呢个先喺日本嘅吓。咁佢哋咧就会攞嗰啲雪糕机出嚟擠個雪糕，咁佢咧就好似軟雪糕咁樣就擠一圈圈咁樣嘅，咁但係佢出嚟嘅時候咧，個成個嗰個嘅雪糕咧都已經你望落去啊，係好似一條條意粉咁嘅樣嘅，一條條意粉咁樣就擠落去嗰個杯嗰度嘅，係啦。咁我喺香港我亦都有食過呢一類型嘅雪糕，咁啲人就望落去嘅時候係唔係好似？ 软绵绵 嘅咧，系啦，系咪即系一条条啜嘅咧？唔系， 哦，你呢个抹茶 feel 呢个抹茶啦。其实我有食过呢一只嘅，除咗抹茶之外，都有食过士多啤梨。咁、士多啤梨咁嗰间铺头，佢就用咗福冈嗰个士多啤梨，就甜和阿妈窝去到做呢一个嘅叫做暴浪雪糕啦，沙棘暴浪雪糕。咁你一滗落去嘅时候，佢滗噶。佢唔係攞筷子食㗎嚇，係啦，因為有啲人 見到一條條，係 啦， 一夾就已經。 因為我自己帶香你啊，我未食過嘅時候，我都以為用筷子都啜上去啦，係啦、 哦。 咁但係其實都係好似普通嘅雪糕咁樣，你用匙羹或者用叉去到揼嘅，你一撳落去咧，你就會 feel 到佢同普通雪糕係冇分別。不過佢樣咧係可以做到咁，亦都增加咗入邊嗰個嘅可能空氣嘅成分同埋嗰個觀感，所以食落去嘅時候咧，那個感覺係特別。滑同埋軟呢個係事實嚟嘅。好啦，咁除咗呢一款嘅雪糕，大家可以自己揾之外啦。嗱，香港我知道有啲部分雪糕屋都有機會揾得到。咁另外一款咧就是泰國嘅。咁泰國咧呢一款嘅雪糕就叫做貓砂雪糕，可能有啲朋友我唔知道呢個香港有冇啦。咁呢個雪糕咧，佢就係先攞個空啦。攞个饼干个空，跟住佢咧就好似普通咁样雪糕就滗一球或者两球咁样，你中意打孖上嘅，咁你可以滗两球。咁我细个最激嘅咧就系食过三球雪糕，你有冇食过？ 我唔够胆，我成日惊跌咗出嚟咧。 三球 嗱、呢啲咧，我细个咧就真系好悭住嚟食，即系如果食三球嘅话咧，跌咗一球咧，我就觉得好唔抵。 系啊系啊， 所以我宁愿食一个两球，再加一个一球，同埋我几中意食嗰个甜筒嘅。 你有冇系咪以前有一只叫我唔记得咗个名，系咪叫双响炮？ 系 即系一个空，然后上面咧就左右两边有个兜咁样嘅。 系 咁你就放两个唔同嘅雪糕波波上去嗰两个兜上面，所以你只手拎住嘅时候咧，你真系。即係好似拎住一支聖火咁，不過就兩邊兩個球咁樣嘅。咁、今次呢一個咧，佢就將一個空啦，然後兩個雪糕波波咧就搭上去咁樣嘅。咁你整完呢個波波之後咧，佢就喺嗰個已經放咗榛子碎。以及咧就系开心果碎嘅一盘，佢哋叫猫砂嘛，即系一盘嘢入边咧就卷碌碌碌碌碌碌地生咁样，就将呢啲嘅碎咧黐晒上去嗰个嘅雪糕球上边。咁、所以咧佢食起上嚟嘅时候，唔单止有嗰个口感咬口啦，亦都可以食到本身你中意食嗰个雪糕嘅味道。咁、所以大家如果十八度你又唔怕冻嘅，不妨试下搵下呢一类型嘅雪糕，氹下自己开心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试咗食药大 蛋菜啊，咁呢个约蛋菜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家家户户啦，约蛋人啦。 个约蛋琴日赢波啊，周杯 系啊， 系啊，反击伊拉克。 你又好啊，食咗蛋菜可贺佢， 绝杀赢咗伊拉克。 咁我又唔系琴日食嘅， 今晚嗰场我都想睇，不过夜十二点嗰场 系乜嘢啊？ 沙地嗰场 哦， 系韩国 啊，系咯。 听日早喎，但系咧 系啊，听日你翻六点半啦， 咁都做嘅，系咁讲翻你嘅约蛋菜嘅初体验。 咁其实咧，约蛋菜入边咧有一种叫做国菜，约旦嘅国菜叫做咩名呢？就叫做 Mansef， 是这个阿拉伯文来的。所以大家你不要当它英文，它是 Mansef。它是一个 节日菜，意思啊。 是啦。咁呢就是呢入面有啲乜嘢嘅呢，就是有姜黄饭啦，亦都会有羊肉腿啦，再加埋一啲佢哋传统特制嘅一个奶酪嚟到去捞埋嚟食，用手食嘅。咁就是用右手食嘅。咁佢哋呢个 Mansef 呢，就是无论佢哋过时过节啦，甚至乎是有啲亲朋好友嚟呢，佢哋都会食呢、一个 Mansef 嘅。咁点食嘅呢？我第一次用手食饭啦，我就喺度问佢哋啊，系咪好似泰国人啊、印度人啊，用隻手找找找黏黏黏咁样食啊？原来唔系嘅，原来咧约旦菜咧，佢哋用手食嘅食法咧系唔同嘅。当你黏黏黏黏咗一嚿饭出嚟之后咧，原来咧系要抛高嘅。咁我开头咧就会惊啊，系咪抛高嘅时候唔会散嘅咩？咁但系原来咧，佢当中咧嗰个奶酪啊，就系黏住咗佢哋嗰啲饭，咁再搣一啲羊肉出嚟，然之后咧，当你细细力黏少少嘅时候，再抛抛抛抛嘅时候咧，佢的而且嗰啲黏力咧，就喺晒度，佢 即系 就整到波波 嘅，即系唔会整到成。成台都系米饭咁样， 唔会整到成台都系饭噶。咁同埋咧，佢当中嗰个奶酪咧，佢仲系用羊奶嚟到去整嘅，系啊。咁跟住之后，仲要系整呢个饭嘅时候咧，系会戳嗰啲羊奶啦，令到嗰个变成好似 cheese 咁 creamy。 系， 然之后就倒落去食，入边咧仲会有啲薄饼。咁所以你可以食薄饼，再点啲羊肉。 系咪中西区噶呢个约旦菜？喺边啊？ 我食呢个咧系喺呢一个叫做土瓜环噶。 哦，咁得意啊！土瓜环有约旦菜食啊！ 同埋佢呢啲咧，一大碟咧，系你可以放到六至七个人食， 系咪啊？ 系啊， 咁你等住请埋我同阿小白啊，同阿嘉明啊，同阿船仔啊， 我哋就咁食呢个咋，唔使食其他嘢啦。 唔紧要，都话依家 Vicky 揾到钱噶啦， 系 啊， 唔系咁我就。 怪之后见你喺电视部啲节目越嚟越多啦， 梗系唔关事啦，我中意呢度啊，咁所以咧，大家新年啊，新一年可以试下食呢一个约旦嘅国菜啦。